喂，hello， 各位，有冇声有冇话？嗱，今日介绍嘉宾先，咁我唔介绍嘉宾住，因为等啲人入紧嚟先，因为咧暂时咧，似乎咧入咗嚟嘅朋友咧，就都系得卅几个啫，50个先，我哋你先讲嘢啊，矜贵少少，50个先讲嘢啦，佢都合作，净喺度笑，因为咧我嘉宾咧话有啲紧张，但系咧大家平时有睇我觉得，因为你平时好 casual 噶喎，点解？有咁緊張咧，咁但係唔知點解咧， 都係好緊張， 都係好緊張啊。OK， 好，咁啊，等到有50个人先出聲啦。原因咧，我就係要招呼咗電腦或者手機旁邊嘅朋友先。嗱，我哋9/24咧，阿 Lexus 雷克咧就知道咩規矩啦。咁但係梁哥可能唔知嘅。咁我哋咧就好尊重我哋啲聽眾嘅。OK， 打個招呼先。關於呢個網台 App 嘅朋友，關於呢個 YouTube Channel 嘅朋友同埋 Facebook 嘅朋友咧，都同大家打個招呼。9/24咧，咁啊照常星期四晚，咁啊繼續喺度同大家開麥啦。咁如果有睇我 Facebook page 嘅朋友咧，就知道今晚咩來路噶啦。唔知咧，你自己慢慢入我 page 度睇下先。我讀咗你哋嘅留言先啊。哇，呢度都好多。 Nicola, we everyone, 阿肥 Y， 喂 ，Hello 肥， 第一，哈哈 ，Rosie Hi Y， 大力水手789 Hi， 探长好 ，Ultramax 96 Hello everybody， 嘉宾好 ，Maylam Hi， 恒恒今晚迟咗喎，大力水手789边个嘉宾 ？Elvin Co 有嘉宾预咗门。Henry 今日就翻啲嘉賓，所以遲了。進雞吃糧，探長兩位 ，Terence Wong He Nicola 有聲有韻，非常順暢。 哦 ，thank you。喂，咁咧，我知嗰位嗰位 Elvin Co 咧就話預咗滿，咁我知係激將法嚟嘅啫。 系喎，有啲 flick 喎、 啊、個，但有人話唔，哦 flick 就因為嗰盞燈。 789燈光有啲閃 ，Terence Wong 真係俊男美女喎、 啊。哇！讚你哋。 496先有啲空， 先有啲空啊，梗噶啦，因為今日用咗啲麥咧，我係三個人用兩支麥咧，所以有少空曠。咁好啦，大家有要求啊，降低少少，近少少。同埋今日另外一個。導致到啲麥有少少空聲咧，哇！點解啲人即係咁 WhatsApp 我啲人咧？明知咧我就真係唔會，即係唔會睇我個 live 嘅。如果唔係唔會呢個鐘數咧，就係咁 WhatsApp。哦，咁但係呢個 group 就特別嘅，因為我哋一就係 common friend 嘅 group 嚟嘅。咁咧，因為平時咧佢就唔會聽我 live 嘅。咁咧今日咧聽我 live 咧，原因就我吹咗雞，就話俾佢聽咧，我識嘅朋友都出現。咁所以咧，有人問幾時啊？有人問啊，跟住有人答就開始啦。仲有雷克講母語定講外語㗎、啊、咁樣。有人問你嗱，呢個咧，今次 Face 破天荒咧 WhatsApp 嘅留言我都照讀嘅。咁咧跟住咧就有人 post 上條 link 啦，跟住咧 Steve 正喎、啊、咁樣。咦？但係一路咁樣叮得咁少嘅，唔緊要。好嗱，差唔多而家夠50人。 因為唔係幫我叮，係第二個人叮嚟。 哦，係啊，睇下先。系，又冇喎，又唔見喎，系得呢度啫喎。 冇啦， 我睇緊嗰三嘢都仲係嗰個喎。哦，另外有一個咧，就是、因為晏晝問過嘢，咁我而家先復。咁好明顯，佢唔係我嘅聽眾或者觀眾啦。OK， 超過50個啦，可以你開聲啦。咁我介紹先。咁呢位咧就係 Lexus， 咁佢個網名叫雷克薩斯，咁咧簡稱雷克啦，我哋都咁叫佢。佢咧就叫Mei，咁Mey。是不是其實這個不是名字來的嘛， 花名 花名叫Mei，那真名我就不會說了。如果他因為我認識他的時候我都不知道他真名的，沒 人想知 道，到這排我都不知道，因為他說過的有一次，但我就不記得了，可能喝了少少酒。那阿Mei和雷克呢就是我們朋友的朋友來的，都認識了一段時間的。那他為什麼今天我拿來做一個標題呢？因為呢、就是、上次呢當阿Mei生日的時候呢，那我有很大的體會，那和那晚的生日 party 呢，咁我就發覺，哇！有啲嘢真係同我地好唔同喎、啊，咁樣。咁可唔可以講下究竟嗰日發生咩事呢？ 生日嗰日我呃咗佢。 你坐埋少少。 好驚啊！ 唔係因為咧，我擔心你把聲唔夠大。 係啊，我總之我呃咗佢，我一早 plan 咗佢個生日咧，跟住我偷偷地邀請佢啲 friend， 跟住入咗一個 group 嘅。 啊，跟住咧？ 跟住 呃大家去一個 party room， 跟住呃咗佢去囉。 係個神秘 party。 即係話呢佢又冇呃我哋嘅，佢真真正邀請我哋去都有廿人㗎嘛。接近咯， 系差唔多。 咁啊，接近20个人喎。咁咧，我全部都知道嗰日系阿薇嘅生日，但系佢又唔知道自己有 party 喎。咁咧，佢呃佢嘅途径，我觉得都好抵死嘅。你讲下你点样呃佢咧？ 我嗰日同佢讲咗话，我因为我系访问啲 fans 嘅，咁我同佢讲咗话，我同啲 fans 食 tea， 跟住我就自己去偷偷地去咗同佢啲 friend 去买餸啦，买 BBQ 嗰啲餸嘅，跟住再去party 现场系度布置啦，跟住就系同佢话我你可唔可以晏啲嚟搵我啦？因为我近排整紧首饰，要搵嗰啲首饰嘅师傅，系啊，跟住我整咗一张假嘅卡片去呃佢话你带我去呢个地方搵师傅啦，咁样自己有啲惊啊咁样，跟住佢就陪着我去咯。跟住去到佢先開咗門之後，佢全部啲 friend 都喺度咁樣。 係，即係件事係咁樣咯，覺得哇死啦！我應該做咗幾十年人咧，我識嘅港女都係唔會做呢樣嘢，令到件事係好似好驚喜咁嘅。咁咧，但係好可惜咧，阿薇咧都係冇乜表情。阿薇咧，即係呢啲咧，唔係因為處變不驚啊。我認識佢咁耐咧，佢無論開心同唔開心咧，都差唔多樣嘅。 但我估佢知嘅喎。 你估佢知啊？係 啊，我覺得你係咪扮唔知？ 真 係 估唔到。 嗱，其實佢嘅表徵咧，阿薇嘅表徵咧，就好似我知道曬咁啦。嚟到又咁啊，哈哈哈咁樣。咁但係其實咧，我睇得出咧，佢係好驚喜嘅。咁於是乎令我諗起咧，假若我女朋友咧，即係。如果有兩成是這樣，我已經很開心了，真的。即是以我認識的港女從來呢都不會浪費那麼多精神就走去哄自己的男朋友或者老公開心的。 是的嗎？都不會 的。你當然不覺得啦。好，那我 問一下這裡，我知道這裡有位朋友呢，雖然他未留言，留了言了，嘉賓好這位呢，他也是跟阿薇一樣，他的太太是台南人來的。 你好， 咁所以嘉賓好原因咧，真係覺得好有，因為同佢太太一齊聽嘅，我諗都有。咁咧，所以我諗佢覺得有親切感嘅，我估。咁咧就係一件咁嘅事咧，就引起我即係想揾佢哋嚟做嘉賓啦。原因咧就係點解咧？因為我咁多年嚟咧，尤其是而家有咗 social media 咧，成日都嗰啲出好短嗰啲新聞咧，即係成日都講啲港男港女啊，台南唔係台妹。同埋台南啊、韓星啊，即係講到好似香港咧，無論港男同埋港女咧，都唔能夠互相吸引咁樣。咁咧，大家咧都要可能互相都要男嘅可能又要去第度識女朋友啊，女嘅咧就可能嫁翻大陸啊。咁原來台灣都係好普遍嘅，原來呢樣嘢。咁我不如首先問阿雷克先啦。咁台灣嘅男仔咧，係咪即係喺你眼中咧，即係有啲咩同香港啲男仔有咩分別咧？你覺得？ 有冇台灣男仔聽緊？ 冇嘅，唔識聽啦，係嘛？ 會唔會翻去俾人打？ 冇，梗係唔會啦。 流利廣東話喎，你仲要？ 我覺得係香港男仔對女朋友真係好好多，即係好好體貼啦，同埋佢哋會願意花時間同埋花心思去幫你做好多嘢，但係佢覺得基本。 你覺得啊？咁你未識佢之前，你都知道係咁嘅咩？ 唔知噶。 哦，即系你而家之后，咁但系你有个动机噶嘛？咁你未知道之前，咁你又点会谂住自己会认识香港男仔咧？当时 吓冇谂过。 冇谂过嘅。 冇谂过，因为我以为佢系韩国人。 哦 ，OK。 系啊。 韩国人打到重金啊！ 我唔知道。 韩国人打女人仲劲过台湾，你知唔知啊？ 系系系系，大男人啲咯，但系台湾都大男人嘅。 系。 系啊，但系香港人真系唔会。 哦 ，OK， 香港梗系唔会啦，暗中嘅。 覺得真係香港 會唔會有啲女士咧就覺得咧即係香港男仔太過乸型咧，就係咧又唔打女人 啊？咁唔會啦， 唔會啊， 好 sweet 喎， 好 sweet 啊！你覺得、 啊、 你好彩啫， 都 係哇！你睇下幾即係好多人已經即係講香港女仔都想打你啊！真係 唔係啊嘛，唔好打我， 唔好打面。好聽啊、Hello， 喂啊，頭先你話嗰個靚女呢、這個， 機探長好，兩位嘉賓好 ，Angelica 64大家好 ，Terence Wong 向監製問好， 監製喎、 哦，呢位係探長，兩位係 Johnny 劉嘅話。好浪漫啊！你讓佢根本係香港人，Michelle Haley， 叔叔大家晚安。 阿美入咗嚟， 係見到。 喂，係喎，即係因為阿 May 咧就平時都冇乜機會聽我節目嘅，咁咧就今日當然捧場啦。喂，咁講開阿 May 咧同佢好熟嘅，因為阿 May 咧都喺台南嗰度做過嘢噶嘛。喂，阿 May， 咁你覺得咧台灣嘅男仔你 like 唔 like 先？你唔知啊？喂，咁啊同頭先嗰幾位打招呼先，因為頭先我做緊第啲嘢。咁咧就有人話預咗悶啦，唔緊要，預咗悶你聽第度先，暫時啊，即係你覺得你都好悶嘅時候先聽我 OK 嘅。咁咧就我唔知啲聲咧，嘉賓唔知夠唔夠聲，我想大家俾 feedback 我啦。咁同埋咧就今晚遲咗，你話你遲咗定我遲咗啊？咁我節目咧就22XX 嘅，咁其實我冇遲到嘅，即係你可以話我比平時遲係真嘅，因為咧我哋食飯要傾偈噶嘛，大佬，即係唔可以一條友咁瀟灑噶嘛，咁我哋要傾充分咁樣了解。即係或者 plan 過有啲咩講，或者令到阿雷克冇咁驚，咁都要嘥時間嘅嘛。OK， 咁咧就阿洛希各位好啦。咁有人話好浪漫喎、哦。咁香港事實上咧，咁阿薇，我想問阿薇咧，咁你香港人係咪真係同台灣女仔比，係咪即係香港人真係唔浪漫咧？你覺得？ 男定女啊？你話 女啦，梗係男。你係咪試過先？浪浪 我都想知喎、 啊，踢爆咗啲， 哎呀，真係陰功， 慘。 嗯，女啊，首先你唔好，你未識佢之前，即係你個印象中咧，即係你會唔會諗住喺香港娶老婆啊？以前 有都冇諗啊，諗話會唔會娶個台灣妹啊，或者其他人咁。不會特登去找的嘛，識親香港人、 哦、 香港女仔有比較有主見，是真的。 哦 ,OK, 你不喜歡的。 有比較現在覺得這樣台灣女仔溫柔一點又舒服一點。 哦 ,OK, 那你之前雷克拍拖之前呢有沒有試過啦，即是你不想說可以不說的，我都明白的。即是以前的經驗呢，即是會不會有些因為香港女仔的 character 呢，即是本身普遍的性格而令到你覺得很沒癮，不如外求咁樣咧，有冇嘅諗過咧？ 有， 真係有嘅。 有。 不過咁樣問我點解問呢？因為我認識好多靚仔咧，佢對女性冇乜要求嘅。原因咧就係、是、咧，一般靚仔咧好多女仔投懷送抱，甚至乎幫你安排咗好多嘢而討好你噶嘛。即係我認識嗰啲靚仔都係咁，所以最尾咧個老婆好似你咁啊，實在好少好。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係香港好多靚仔個女朋友都係好平庸，甚至乎可能個樣有少少惡頂點嘅，我認為原因就係嗰啲靚仔咧，佢唔愁冇女朋友，即係嗰個慾望已經俾好多女仔融化咗，咁變咗佢到真係自己揀嗰陣時候，基本上就唔係人去揀人嘅，人哋揀佢，因為邊個令到我個生活舒服啲或者最唔麻煩，咁我就揀嗰個啦。咁於是乎嗰啲女仔咧就會用盡佢能夠付出到嘅，就去討好個靚仔，因為靚仔唔係成日有噶嘛，你都知啦，係咪先？香港真係好少靚仔，你覺得係咪？ 見過佢之後覺得咪冇咯。婚紗啊！ 我唔會透露個地址喺邊，我驚有啲港女 偷偷打我。 係咯，會等人打你。 係真心、啊。 真心嘅。 係啊。 咁因為咧，點解咧？頭先阿雷克咧睇翻我以前嗰啲揾啲嘉賓咧。咁佢覺得我夠膽死咧，話嗰啲係靚仔嘅。嗱，因為我啲嘉賓咧，可能都唔會聽嘅，咁我所以好夠膽講嘅。咁你話哇，你話嗰啲係靚仔混血兒唔係啩？咁都叫靚仔？咁佢老公 得罪好多人啊！咁 緊要啦，我呢個節目就係為咗得罪人而，因為咧我要令俾大家覺得俾人得罪得嘅咧，你睇嘢角度先會多啲。即係有啲人成日中意聽到好聽嘅説話咧，佢睇啲嘢好窄嘅嘛。你唔好意思、啊，咁所以咧冒住俾人打，我都俾人打先啦，你使唔使惊啊？咁啊，见到阿薇咧有啲腼腆嘅，原因咧佢话啤酒可能唔系好够，咁、你快啲 compact 咗呢罐，我就俾第二罐你先啦。因为咧我都见过阿薇有多嘢讲嘅时候嘅， 咁咧 系啦，而家咧就似乎冇咩讲，唔紧要，慢慢引导你。咁嗱，譬如大家呢度个留言咧。竟然Ultraman 呢就不是答我的問題，答我這個問題說生 OK， 那我都好一點，因為今天呢就用了即是要講回 sponsor 的這套麥克風呢，就是Ultraman sponsor 的，我的聽眾會 sponsor 一些東西給我用，就因為很適合三個人用的，即是這個角度的麥克風。 Ultramax 096 sound OK now. Terence 和我听过以前新加坡那些女仔讲为什么会喜欢香港的男仔，大部分原因都是星仔要当兵出来之后就非常之大男人，可能台湾都是这样的。李探长微微总起，有没有留意Gary报道美女美女现时可说说台湾美食流行病情况。 Terence Wong 探长的意思是靓仔隔离那个多数都是丑，连灯柱都挂老鼠箱。 咁灯柱挂老鼠箱未必嘅，咁嗱，有人留意到我呢度肿咗，唔知落 喺 落俾嘢咬定唔知咩原因咧，即系有一笪烂，希望一阵会散咗咯。系咯，喂，咁咧就生 OK 就好啦。咁啊，另外咧就系咪呢位朋友 Terence 话咧，我唔知系咪八爪鱼嘅咧。咁咧佢就话系咪因为当兵啊，当完兵之后咧就会暴力啲，同埋比较中意大男人。 系咪当兵都大男人都暴力噶？ 咁你识唔识？我所想知道台湾嗰个当兵嘅情况咧，系咪个个男仔强制性嘅当兵？ 系啊，但系你学历越高咧，可以去抵消去当兵嗰个限期嘅。即系譬如你大学毕业就唔使当咁耐，好似十一定十，我依家我唔知啦，我讲紧我阿哥个年代就。大學畢業就11個月啦，咁如果你係中學畢業咧，就可能要再長啲啲咯。 係。 咁你讀完碩士，可能再減低9個月咁樣咯。 係，咁即係以我所知咧，有啲人唔知整封信，又或者有家族遺傳病，咁有少啲噶嘛。 啊，係啊，係啊，係啊。 咁但係家族遺傳病點解會少啲咧？因為佢有缺陷。 系啊系啊， 咁但系唔知点解有啲 唔使服兵役添啊，嗰啲 有啲系咯。 系啊，但系唔知点解嗰啲人咧好出名嘅，之后又走去打篮球、打灌篮啊，又唔知道打功夫、打双截棍啊，又拍西片啊咁样。 因为大家都唔想当兵啊嘛，我哋搵晒嗰啲。 咁台湾嗰啲男人咧，系咪觉得呢啲男人好废嘅咧？ 系好废。 咁你即系会唔会影响到佢个事业咧？你觉得？ 又唔会嘅。 即系你咁睇见哇，即系你其实老实讲。佢打雙截棍咧，好多男其他當兵嗰啲人噶嘛，但佢都唔服兵役喎。咁我因為有時見到台灣啲 forum 咧，就話係廢男添喎，就唔知入面。喂，如果你覺得嗰啲係廢男，咁香港仲廢？ 梗唔係啦。 因為香港啲男人好少運動嘅喎，真係。 但係做 gym 啊嘛。 做 gym 嗰啲邊係算運動㗎？嗰啲係 body build， 仲唔係 exercise 嚟㗎嘛？即係想大嚿啲咁樣啫嘛，係咪？即係你嗰男貪靚係是个即是喜欢男仔贪靓就多过去做运动的，是不是？是不是这 样的意思？因为当兵其实就没晒自由啫。咁啊，依家话都依家好似都话唔系操得好紧要啦。因为我阿哥嗰阵时候都好穷举当兵嘅，但系佢一入去之后系嗰啲疯狂饮珍珠奶茶啦，食鸡扒啦，跟住系肥咗劲多。 即系喺里面。 系啊。 里面有呢啲嘢。 依家系好松啊嘛，我唔知佢系入到去发生咩 情况。即系军营里面有珍珠奶茶同埋鸡扒。 即系佢哋可以放假啊嘛，咁譬如放假。我車佢翻去嘅時候就佢話：喂，車我去買珍珠奶茶。 你想揾雞扒妹係嘛？ 係跟住唔知喎，跟住可能拎10杯20杯入去啦，係啊，10份雞扒咁樣入去咯，跟住大家有得食咁樣。 OK。咁可能裡面啲人唔好食啫，我估。 都係可能依家即係以前就可能好辛苦嘅，我爸爸個年代要當3年啦。 OK。 係啊，但係佢哋依家就唔係咁辛苦嘅。 OK。咁但係你爸爸你細個印象咧，佢喺屋企惡唔惡㗎？即係會唔會學你媽媽大男人嗰啲？ 我唔惡噶，都大男人噶。其實台灣嗰啲男人係咪惡咧？基本上都大男人咯。 哦，就算好斯文咁大男人嘅。 好似香港男仔會肯使10000蚊一個月俾老婆請個工人。就算你唔使翻工，可能都生咗 B B 或者未生都好，都隨時會有工人。但台灣男仔係當老婆係工人咯。 哦， 即係覺得我今日娶咗你翻嚟，我梗係要有飯食啦，我梗係翻屋企要。 即係雪櫃冇可樂咧，都係不守婦道嘅，覺得 即係總之係我翻到嚟，我要有人招呼我咯。 哦 ，OK， 即係塌咗對鞋就劈喺個廳嗰度，喂， 嚟， 我執鞋，我真係咁 樣。咁嗰啲係， 而家冇啦， 佢哋覺得好正常。 而家冇啦，係嘛？ 而家可能未必咁嚴重， 咁有冇同輩嫁咗俾本土人都係咁樣咁，即係同你傾訴都有。 我覺得我啲 friend。 我怕我的朋友聽到， 聽不懂廣東話啦， 又是喎，即我覺得我的朋友教完之後個個都很殘喎， 很殘，即是變成師奶咁樣， 是啊，即你沒有時間執自己啦，同埋加埋你生完 BB，啊、你的時間花曬在 BB 那裡，咁你自己 做家務， 係啊，同埋自己要翻工、嗯，即係日頭送 BB 去讀書啊，或者送 BB 去阿媽嗰度俾阿媽湊，跟住自己去翻工，跟住放工就係接翻個 BB，、嗯、就係做家務，就係、是、煮飯。 啊，全日嘅 pattern 就係咁樣。 係，真係好辛苦啊！我真係覺得。 咁所以咧，即係如果而家我啲聽眾咧、啲觀眾咧，即係未娶老婆嘅。 嗯 又諗住娶台灣妹嘅，咁你都要聽清楚啦。即係佢唔係，即係你唔好幻想咧，你娶一個台灣女仔咧，佢會幫你做呢啲啊。其實台灣女仔嫁嚟香港原因就係唔想做嗰啲啫嘛，可唔可以咁講咧？調翻轉，即係覺得咁樣係一個優點啊。香港人係唔會俾個老婆做到咁嘅。 我又冇諗過呢啲喎，因為係嫁咗先有比較，係啊，因為佢有 friend 啊嘛，咁、嗯、friend 大家都結咗婚，即係嫁過嚟先至睇到兩邊嘅情況。因為我自己冇生 BB， 所以我覺得冇乜分別嘅。但係即係睇到兩邊嘅情況，我係覺得哇，真係好大分別。 係係。咁、啊、我想問阿薇咧，即係你咁沉默咧，我唔知道你熬底啊，亦或咧真係冇咩意見啦、啊，所有嘢都。喂，咁我想知道咧，即係其實你朋友都有啩，即係你結婚知道你同台灣女仔拍拖嘅時候。會唔會即係俾好多幻想，或者會唔會有啲特別嘅意見同你講過咧？ 我都係每次都話：喂，同個台灣人結婚係咪好正啊？一係就話係咪台灣女仔個個都講結婚前、結婚後兩個人嚟喎？你有冇中招啊？咁 哦，即係呢個普遍 係咯，即係個個都會咁樣問嘅。 咁你結婚之前你有冇諗過呢個問題咧？實情 你有冇中招咧？ 冇中招， 冇中招。 聽就聽到，冇特登諗咯，又唔會特登去比較。可能好彩冇嘢。 不過真係微係咧，我都相信唔特登諗嘅，因為我同阿微識咧，就係、是、因為夾 band 嘅，佢係 Stage Two 裏面即係其中一隊 band 一個 bass 手嚟嘅。因為我聽都講過，原來佢唔認得我嘅，又好正常嘅，因為咧拍嘢嗰陣咧，我黑嘅地方佢係俾燈射住曬。咁佢又唔係嚟報名嗰位嘅，佢係報名嗰位朋友嘅。band 友嚟嘅，咁嚟到拍完就拍攞有走嘅，咁我咧剪咗條帶咧，起碼望咗佢半日噶啦，咁我所以對印象都好深嘅，因為小可有 band 友，即係嗱我得罪人啦，即係好似好少有咁靚仔嘅老實講，係咪先？即有啲好有型嘅，有型過佢都好多，即係嗰啲性格好勁啊，啲打扮好行啊，但係講靚仔真係 sorry 啊，咁可能有人唔認同啦，即係你如果你唔認同，你可以講嘅，即係如果你有睇 Stage Two 咧，你更加可以話咁搞錯啊，邊個咪靚仔咯？那個 Eric Peace 咪靚仔咯？咁都得嘅。咁我唔知即係你有冇咁嘅意見啦。咁咧，於是乎咧，咁之後因為某個場合之下咧，佢哋有個 band show， 咁就有人邀請我去睇。咁睇完仲邀請我食宵夜。咁嗰次之後咧，我諗佢就對我有印象啦。咁啊一齊玩埋一堆啦嗰陣時，咁咧就令到我對台灣有個新嘅睇法。就原因就係佢哋 band 嗰個主將啦，所謂就邀請我去台灣睇佢哋 band show。咁佢話：你過嚟拍下，當 stage to the content 都好啊！佢話：喂，我即刻應承啦，大佬呢啲咧反應啊！咁於是乎咧就同佢哋玩咗一段時間咯。咁但係最遺憾嘅係咩咧？最遺憾講當時啊，雷克未出現。 係啊。 係咯。咁所以咧，佢冇機會睇到阿梁哥嘅演出啦。第一，第二，遲啲可能有機會，但係啱啱又好似話。 系咯，希望 不如我搞啦，第时 系啊系啊， 即系我都想搞翻呢啲嘢。不过咧就当然要我啲事业稳定咗，我多啲时间搞，我先会搞翻。咁另外咧，即系如果各位听众咧，即系如果有希望我搞翻音乐嘢咧，因为以我所知呢度啲人对音乐系完全唔系完全嘅，多数人咧都吓、啊、原创同埋唔原创关我咩事嗰啲人嚟嘅。咁因为咧细佬咧搞嘅 stage tube 咧就系、是、无非咧都系想希望。提升香港嗰個創作嗰個層面廣闊啦，同埋希望大家會懂得分辨原創同埋cover version， 即係唱人哋歌嗰個分別有幾大，即係推廣翻呢啲嘅。但係好可惜咧，似乎咁多年嚟都係對牛彈琴啦，因為好多人都唔欣賞原創音樂嘅。但係其實世界上都少有地方係特別唔欣賞嘅，而我所知菲律賓就好唔欣賞啦。因為菲律賓咧都係中意聽唱人哋歌噶嘛，成個樂壇都係翻唱噶嘛。咁台灣咧嗰、那個原創歌係好流行同埋好重要添、 嗯。 因為台灣人真係好多嘢想發表，透過藝術 咁所以咧，我都羨慕阿雷克咧，即係喺台灣度有啲即係自己嘅國家有啲咁嘅咁多人有自己啲聲音啦，甚至乎台語嘅樂壇都好豐盛。 嗯。 咁所以咧，即係呢樣嘢，我真係得個羨慕啦。咁自己想嘥啲精神去搞下呢啲，點知都係冇乜成績嘅。咁冇辦法啦，因為似乎係香港人唔配有原創音樂噶啦，似乎都係。咁如果咧，即係你想我搞呢個音樂咧？即係搞翻一個香港嘅原創音樂會咧，你出句聲咁啊，俾少少 support 就得㗎啦。即係未必一定錢嘅，即係可能即係你要求多啲咁，我就會搞㗎啦。咁所以咧，即係為咗雷克咧，我即係開個空頭支票先，話唔定我真係會搞一個網上嘅一個live 嘅，即係好似以前 live YouTube 有個 live 咧，就係玩 band show。因為點解我有咁嘅使命感咧？原因咧？我就夠膽講咧，香港搞 live music 嘅 YouTube live 咧，一定係我最好聲。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搞過啦。咁所以咧，就係、是、我都希望有一日會搞翻，因為我嗰陣時咧斥資咗差唔多十餅嘢買咗多器材翻嚟咧，但係得十幾人聽，唔係得幾十人聽咧，真係實在好離譜。咁冇所謂咧，而家咧起碼我聽九吹廿四咧 live 都有報下數先，我諗有七十個啩，你估幾多？ 嗯，又唔敢估啊！ 八十幾啊，真係咁咧都算少㗎啦，因為咧、 啊、 平時咧一過百㗎啦，講咗半個鐘，已經有半個鐘啦。咁咧阿雷克咧成日都好擔心啦，死咗咁多人聽，咁其實佢都唔知咩叫多人咯。有啲咧求其講九唔搭八嗰啲咧，都有千幾人嘅。咁、我咁認真咁講咧，都係幾十人咧。即係你諗下香港人配聽咩，唔配聽咩，係咪好自大？ 同埋啲觀眾係咪以為台妹係講國語入到嚟講廣東話？ 以為 就退出， 係咪扮嘢？ 以為睇緊配音片啊？ 假嘅。 原因咧，我認識阿雷克咧，第一次見佢真係唔係好識講廣東話， 完全聽唔明。 即係完全係好努力咁樣咧，想搭爹，但係咧，可能佢又唔知道講乜。點解第二次見佢咧？我望住喺酒吧好似小老闆。點解同阿 May 同啲咩傾緊？聽配音片咁嘅點解？即係直頭，我覺得佢咧嗰陣時，我諗半年到嘅。 因為開頭識佢係聽唔明。 係啊，哇！竟然點解你學廣東話學得咁快咧？可唔可以話俾人聽？你至到而家你學咗廣東話幾耐？ 幾耐啊？我又冇計過幾耐喎。但係我學嘅嗰 咗你真係三個月至半年到就突然間就淨係廣東話啦。 嗯， 我都好耐。 兩個月學好外語咁。 咁你有冇專登揾一啲嘢去學㗎？即係正經。 有啊 ，YouTube 咯。 YouTube 即係聽電影。 不斷聽咯。 咁但係你不斷聽，你都知人講乜先得㗎？有字幕嗰啲。 冇，開頭係睇緊有節目嗰啲專訪，因為我好中意方浩文，我係 方浩文 聽曬佢嗰啲嗰啲專訪嗰啲啦、 嗯， 或者係揾啲明星嚟聽咯。咁、我嗰陣時係讀緊碩士，再嚟畢業，我要有一個。做緊嗰啲展覽啦，我要設計啲珠寶嘅，咁我就喺度畫客圖咁樣，係咁播住嗰啲專訪喺度聽。咁開頭我係睇下節目嗰啲字幕，咁睇下就突然間覺得，我好似唔使點睇字幕，但係我差唔多有八成聽得明佢哋講乜，係咯。 咁但係聽得明同講得講到就係兩回事嚟嘅喎，我覺得你好叻喎，真係 自 問自答。 係啊。 咁但係嗱，最慘咧就係阿雷克嘅身邊嘅朋友咧，以我所知冇乜人講廣東話。 冇人嗰時喺台南啊嘛， 咪係咯，即係幾好毅力嘅喎，所以即係我覺得一個人咧，如果你中意一樣嘢咧，即係事半功倍都唔止啊，真係。 好似一兩個月咯。 哇！真係勁喎。 但係我係24小時聽喎，我除咗沖涼同埋 瞓 覺之外咯，瞓覺我都係塞住耳筒咁樣聽到瞓 著。即係潛意識都學埋啦。 係啊係啊。 哇！勁喎。 因為我嗰陣時好想學識，因為我覺得我入唔到。去個生活圈，同埋我嗰陣時我哋 long date 啊嘛，好驚會散，跟住又好驚自己嚟到香港同佢啲 friend 全部即係冇辦法傾偈。 咁你覺得阿薇有冇努力過走去學 完全冇，唔係 你檢討下啦。嗱呢個就我頭先講個理論啦，即係靚仔係呢方面咧，佢即係可以有人就到佢嘅時候咧。自己就唔走去積極咯，嗱咁話咧又答唔到爹咧，好似好唔公平啊嘛。 同埋本身 俾你自己解釋下 啦。我都好耐冇聽過啲國語， 係嘛？ 同埋佢覺得好好笑咯，講嘢唔講國語唔正，佢覺得好好笑。 哦，嗱呢樣 特登唔教啦。 嗱呢樣又係嘅，你會唔會覺得咧啲港男咧，即係講啲唔鹹唔淡嘅國語咧？ 係好過講得好純正嘅歌。 係啊，好得意啊！ 點解 咧？ 貪佢 得 意嘅啫喎。 好得意。 嗱，即係講難聽住咧，即係你懶叻咁樣講到叻咧，係冇人行嘅喎，真係。 係啊。 真係。 講得好叻嗰啲就。 你覺得係好古啊？ 唔係咯，冇咁得意咯。 哦，即係就貪得意嘅啫。係 啊 係 啊。 哦， 啲音美美地，我就覺得好得意。 得意好緊要。 係啊。 我講個經驗俾大家聽啦，我 N 年前咧去過大陸拍片，我嗰陣時都係影劇照嘅。咁嗰個揸 cam 個攝影師咧，溝女王嚟嘅，即係我去咗，我同佢相處咗四個月咧，我起碼見到六七條女唔同嘅，次次見親佢咧都喺啲燕莎中心啊。即係啲商場嗰度啦，嗰陣時北京仲有咩咧？王府井啊咁嗰啲咧，係同條女打緊 Karen 嘅，但條條女都唔同 character 喎，好勁喎！有啲鄉下妹又有，有啲做雞咁啊，又有乜都有嘅。咁咧有一次佢約喂，探唔想一齊食嘢啊？咁咧同佢食啦。咁我聽到佢同嗰條女傾偈咧，拉咳咳啊，跟住話喂，點解你點啲民工做嘢，你又咁流利？但點解同條女傾偈，你又拉咳咳嘅？哎呦，傻仔嚟嘅，加專登 扮 嘅，扮唔識啦！哇，咁嘅咩？你扮唔識啲女，冧啲爽啲濕啲咁樣， 要咁樣扮。 即係咁樣同我講咯，照直講翻啦。 覺得得意。 係喎，咁原來係咁解嘅，就係覺得係得意啲。係 啊。 即係無論嗰個友係一條麻甩佬啊，秃秃地頭啊，幾廿歲人啊，講得唔正，都係覺得得意啲嘅。 阿邦喺咪度？ 阿邦冇秃头，我唔系讲。 唔系啊！我嗰间，我嗰阵时系即系专登去拣阿邦嘅堂上。 啊嗱，你讲阿邦咧，大家唔知系讲边个嘅。 哦。 咁一阵就重新咧，就希望阿邦有冇听咧？喂，阿妹你有冇留意？阿妹唔会。有冇人提阿邦会听呢个节目咧？ Steve 有留言，我唔知佢仲有冇。 喂 ，Steve， 阿邦有冇听呢个节目咧？喂，如果阿邦咧留言，say hi 啊！ 總之我嗰陣時會識佢。 啊，監製唔該俾罐新啤酒啊！ 好，唔該。我臉扁佢。 嗯，係 sorry 嗱，頭先咧，阿雷克咧講過個叫阿邦出現嘅，阿邦亦都係咧我認識阿薇，同埋有機會認識到雷克嘅一個好關鍵嘅人物嚟嘅。咁頭先講到咧就有一晚睇 band show 啦，就認同阿薇相認翻啦，認識咗啦。咁邀請我去 band show 嗰位咧，都唔係阿邦。是另外一位朋友啦，咁去到睇完之後咧，就無端端有位個 band leader 咧就走嚟同我傾偈，咁好似似曾相識咁喎。但我諗極都諗唔到佢係邊個，原來咧佢係我的後輩嚟嘅。咁我當時我第一次見佢面嘅時候咧，原來佢就同埋另外一個師兄就訪問我嗰間獨立唱片公司。咁佢變咗，因為訪問我嘅過程我乜都講噶嘛，即係我好少話，即係我整定唔係嗰啲偉人嘅，偉人就唔會咁嘅，即係乜都講，連啲衰都講埋，即係對自己冇益都講埋。於是乎好了解我咯。咁跟住咧，嗰晚都好似睇上腦同埋嗰啲棍片咁咧，講曬你前世今生出嚟喎。我咁奇怪嘅死啦！我要扮識佢啦，要扮認得啦。咁實情我真係唔認得佢嘅。嗰位就阿邦啦。咁跟住阿邦咧就邀請我去食宵夜咁樣，跟住相認翻，哦，原來你就係嗰條僆仔咁樣。咁唔怪之你咁熟我啦咁樣。咁就食宵夜咧，就識咗佢啦。咁嗰位咧，原來咧就係、是去咗台灣度做嘢嘅。咁點解嗰次佢翻嚟搞 band show reunion 咧，無端端要 reunion 咧？原因咧，佢就係已經去咗台灣嗰個教大學。咁於是乎咧，好耐冇見翻班香港 friend。咁咧，於是咧 reunion 嘅機會咧就可以玩翻個 band show。咁咧就邀請我嘅時候咧，就識曬成隊 band 嗰啲人。咁對我嚟講咧，成班都係新嘅朋友，兼教條友唔知點解了解我前世今生嘅咧。即係嗰種感覺係好奇妙嘅，咁我一同佢哋玩咯咁樣，跟住咧佢又邀請各位咧就去台灣又玩翻個 band show， 因為咧香港玩完練咗一扎歌啦，咁如果短期內又去台灣玩，咪唔使練個歌咯。咁兼夾咧去到嗰邊就係不得了，哇！有真係唔係講笑，起碼六七十個美少女去捧場嘅，咁咧嗱唔好笑啊你，咁咧當時咧我覺得啊幾得意喎。原來咧，阿邦咧喺嗰度咁有號召力嘅，然後一個教大學嘅老師咧，可以吸引到咁多美少女去嘅。咁原來當時阿雷克咧嗰、那個年份咧就未曾去嗰度讀書。咁後來咧，原來你話俾我聽咧，你因為知道有個香港人喺台南某間大學度教書，而你慕名咁樣走去翻學嘅喎，係咪真嘅？ 係啊，因為我中意香港人，跟住我覺得。雖然我頭先問阿邦係咪當，因為我想講，即係唔算係特別靚仔嘅，但係你 都未見佢後生嗰陣， 即係 係咯，可能我見到佢嗰陣行幅肥啲咯，係啊，行幅啲咯嗰陣，即係唔覺得特別靚仔，但係見到即係聽到佢嗰種好好香港嘅啲腔啦，即係講嘢嗰啲，我就覺得哇好得意啊！ 但係你之前你未去聽佢之前，你從咩渠道知道佢喺嗰度教嘅咧？ 我大學同學都係同我考同一間嘅碩士嘅咁嗰間學校，跟住佢就同我講話啊，有個老師都幾型嘅，香港人嚟嘅，咁樣你可以揀佢啲堂。 哦 ，OK， 咁所以你慕名而去啊？ 係，我對佢教啲嘢完全零興趣。 哦，即係佢教嗰啲科目你係冇興趣嘅，因為咧佢係一個好叻嘅 programmer 嚟嘅，即係 programmer 對美術有常識或者對美術有啲成就都係好少啊，真係。咁視乎台灣人咧，即係台灣嘅美女學生咧，覺得哇呢個 Sir 都幾型喎，就咁解啦。咁所以咧，如果香港有啲咧，即係好宅好獨，自己做 programming， 但係咧就有即係香港冇人欣賞你嘅話咧，你不如諗去台灣， 市場真 係 好 大，即係發展好大。 嗯。 即係無論，即係有時唔好成日咁功利啊。即係就算你去到嗰度咧，你嗰個滿足感同埋你嗰、那個。即係得到錢以外嘅感覺呢，已經唔好浪費咗你嘅才華喺香港白白咁浪費，仲要俾人歧視喎、哦！你攝條褲落件，唔係攝件衫落條褲袋，俾人話你變態、宅男或者嗰啲叫咩啊痴漢咁樣咧，即係你拎個相機出嚟捽落條褲袋，又話俾人誤會你影裙底啊咁樣，即係嗰喺香港嘅外表唔係咁討好嘅男士呢，就係遇到有咁遭遇㗎啦。原來呢訪問嗰啲港女呢，即係話俾人偷影啊，或者俾人非禮，或者俾人問路啊，或者俾人示愛啊，原來佢哋講到明你好似吳彥祖咁咪 OK 囉。你其他一概都係性騷擾嚟嘅，即係香港女會咁諗嘅。咁我唔知台灣女會咁諗。 咁呢方面性騷擾就唔好啦，係啦，但係一般嘅話我 唔係、啊、即係嗰啲所謂性騷擾啊，哇你今日好靚啊咁樣。 咁又唔係。 嗱，台灣妹係咪覺得係開心嘅？ 好啱咯。 但係香港妹係覺得係性騷擾喎，除咗好似阿薇咁嘅樣啦，你知阿薇同我已經差大截㗎啦。我曾經咁樣話嗰啲女仔咧，佢都唔開心嘅。 嚇、啊？唔會。 嗱，因為我以前曾經咧喺一個有過百個員工嘅機構嗰度做咧，我喺我同事面前做過一個實驗嘅，因為咧我見到咧嗰啲西人嘅同事咧，成日見到都黑下嘅嘛會。即係會攬一攬咁樣，咁啊嗱，我做實驗，我叫佢睇個，喂 ，hello Mary 咁樣，咁咧阿 Mary 真係會同我黑嘅喎、 嗯， 因為 Mary 係澳洲妹，南非妹嚟嘅，咁啊 Kelly 咁樣 ，Kelly 即刻按開我，因為 Kelly 係香港妹嚟嘅，即係就係咁樣啦。但如果換隻眉，可能又唔同曬嘅。即係香港就係咁功利咁現實， 即 係 po Facebook， 今日有個靚仔攬我， 係啊，冇錯。咁所以咧，即係。我就勸即係各位港男嘅朋友咧，即係如果香港你遭遇到啲不幸，或者俾人你感覺上俾人歧視咧，咁啊俄羅斯或者烏克蘭就比較遠嘅，咁但係台灣咧機票平好多嘅真係，咁咧嗰邊咧得到應該有嘅尊重咯，即係唔係話叫你過去攞著數喎，即係我覺得呢啲係互相嘅啫嘛，係咪？即係既然台灣嘅女仔咁欣賞香港男仔嘅風度，唔大男人嗱，即係香港嘅男仔。即係嗰啲我眼中咧，簡直係乸型添啦！即係少少男性嘅特徵都冇嘅，即係而家普遍嗰啲，我唔係話你啊。但原來喺台灣嗰邊咧，係優點嚟嘅喎。 係啊，係優點啊。 咁所以咧，真係要諗下咯。 係真係，我覺得係個小動作體貼好多咯。台灣男仔可能係識得排長啲啦，可能 識得咩話？ 大九生日九好大 排長啊 ，OK。 但係生日可能九好大啦，求婚可能九好大。但是他們平時是不會做那些小動作去貪你，或者是不叫做貪你，可能他們sorry， 可能他們覺得是 很基本的東西、 哦、OK， 香港是沒錯，我這個我認同、哦、因為我看到香港男仔為了哄女仔開心呢，即都犧牲多少下，我覺得現在是極端的、嗯、即譬如我也有一些九十後的朋友仔，他們呢就普遍放棄的，因為氹都唔得啊嘛，即係見到啲阿哥或者你上高登成日都有啲同輩嘅經驗咧，就令到佢哋萬念俱灰嘅。咁所以咧，中意個公仔咧， 都不會喜歡這個女仔的，真的 有 這麼誇張，未有錢買公仔先買一杯先，這樣都已經不喜歡女仔的，那就很可悲的，真的，即我認識的30歲都未破處都有的，真的很陰功，所以即他們不是沒有條件的，即就是這樣了，所以是一個很極端咯，所以為了大家的平衡的發展呢，就即可以去台灣玩一下先咯，即譬如去台灣，你就算我以我一個阿叔呢，我第一次去台南呢，我體驗好多，真係。 佢都係喎，佢依家返去係係。 我都係阿叔㗎 嘛。唔係，佢依家返，即係譬如我返台灣呢，係所有人都係圍住佢，跟住好鍾意搵佢傾偈咁。 女仔呀、啊 欸、都有，長輩嗰啲都有。 長輩都有嘅。我連摸下佢，哇，呢、這個阿叔啲皮膚都幾好喎。 我連去睇醫生，嗰啲醫生都好鍾意同佢傾偈咯。 係、哦、 啊。 喺香港冇咁嘅經歷㗎， 冇冇望都冇人望， 唔係啩？ 梗 係 唔係啦？ 望都冇人望，因為你唔望人啫。因為我咧，我即係佢一定係，我覺得阿薇咧真係好老實嘅。佢因為咧，佢成日覺得望都冇人望咧，因為佢都唔望人嘅。因為有一次咧，佢喺我屋企樓下度煲煙咧，我係咁喺度 selfie 佢咧。影完張相 send 俾佢，啊你喺度咩？ 係啊，佢成日係咁㗎。 係啊，咁所以咧，即係呢個就係佢嗰個性格。 佢有少少近視，但係佢冇戴框。 可能呢個就係吸引嘅地方，即係望都不屑望人咧。你知有啲人咧，即係遇到一啲連自己都冇留意嘅人，特別仰慕嘅話，真係事實上嘅真係。咁我咧就成日都好主動同埋厚面皮咧，咁所以。 我服你啊！點啊？佢話 真係㗎。 对 不起， 11:37啊， 哦，在哪里复啊？在 Q 看到啊，是吗？哎 sorry 要读东西， 很多都 没 读啊， 是啊是啊，好继续读东西，不好意思，哇死了，忘记读，立刻飘汗，真的 好。 Are Doki Hello Uncle Chan， 在这里探长 Timmy 进去度假，俊介想问女嘉宾广东话难唔难学 ？William Chan 佢啲广东话好好 啦。 Steve Lee Hello Terence Wong Message Retracted。俊介两位嘉宾可以介绍下自己。 你迟咗入嚟嘅。 96 My wife treats me like 工人多子。反而我觉得台湾女仔南部比较家庭观念比较重。William Chan 台湾本岛人依十年改变了好多。Jack Music MB。鄧模式嘉賓夫婦飲食習慣如何配合？樂圖搖探長定加嘉賓好？入嚟打個招呼， Hello, 支持下。Perry Lee 搞男性 ，Lee Larry 你遠唔到啫。William Chan 台灣流行17直播 ，Terence Wong 已經分享希望多啲人啦。Lee Larry 我見過一個男人。佢講嘢係唔俾女人搭嘴㗎，唐立 遠 Terence Wong 如果去台灣落台南比較好啲。Timmy 鬧無雞俾九公寵壞曬港女。William Chan 而家台北和香港也差不多。William Chan 台灣媒也開始港女化。Zuki YP 第一次趕到直播。 Hello everybody， 探長好。Terence Wong 如果嗰個係彭于晏香港的女仔，一定冇問題。Timmy 鬧真係好。香港搭個地鐵逼啲都驚港女買飛嚟。 真係好，同埋一兩個，係啊。 William Chan 台灣人比較主動，俊介好老實。台灣女仔一般係温柔過香港女仔。 係，喂阿 J 嗱，下個禮拜咧，希望阿 J 記得啦。喂，咁咧頭嗱答下先，阿邦啦，首先阿邦喺度，喂阿邦，唔好見怪啊，因為咧我實在好掛住你啊。同埋我希望你下個月嗰個 show 真係搞得成啦，而家好似有啲阻滯，唔知係咪咧？咁我有機會見下面啊嘛，咁咧阿邦喺度真係最好啦。咁啊，我應該又冇講錯嘅，有啲嘢即係我都係出自真心嘅。 其實我好多謝阿邦咯，唔係佢 po 阿薇嗰張相，我唔會見到佢 嘅。哦，佢 po 幾時 po 阿薇張相？ 即係佢哋好似出 show 嘅前一晚 po 咗去話咩香港花美男嚟咗都係啦，跟住我就見到佢張相，哇！點解有一個人可以咁靚仔啊？ 我就即刻諗住有個。即即刻有計劃諗住溝佢翻嚟嫁佢，哦當時冇嘅。 誒嫁俾佢啲啊！嗰一刻見到佢覺得哇咁靚仔，但係我喺台南翻緊高雄。 你睇話靚仔都冇表情嘅，即係所以我真係信佢，我真係信佢。 唔 係 佢聽慣咗，日日都讚佢，日日都話佢好靚仔，佢已經慣咗。 係，而 如果有人讚我靚仔，我真係嘴角唔春啦。 你男誒、你佢好好靚，我突然間點解啊？我唔係特登，你都好靚仔。 多謝多謝。咁點咧？即係多謝阿斌阿邦阿斌都多謝嘅。喂，咁跟住咧，你就有冇問阿 Sir？ 問 阿老師？ 唔係，我直接 at 咗佢。 即係你唔問佢啫 ，at 佢啊？ 冇問。我好驚阿邦，我唔敢問。 OK。at 咗，但係我唔敢同佢講嘢。 咁後來 at 咗佢，你識唔到佢㗎？即係就咁喺嗰度。 係啊係啊，但係我都係睇一個明星咁樣，即係 at 個明星咁樣。 哦，即 係 當追星， 當 歌迷咁。 係啊係啊，我就咁 at 咗佢，唔敢同佢講嘢。跟住三日之後，咁啱係我生日。跟住佢同我講 Happy Birthday 嚇、啊， 幾大膽喎、啊！ 咁攬嘅你， 第一路傾落去咯。 係，咁但係你幾時係第一次見佢啊？ 幾時好耐喎？ 好耐， 嗰年嘅嗰年咁啱野台灣嗰個野台又做翻嗰年咯。 係，即係一個大型嘅 band show 啦。係 咯， 2013年咯，七月二十九。 咁就私會咁樣喎、啊。 唔係，佢帶咗一個保鏢嘅。 哦，邊個保鏢啊？ 阿仁。 哦，阿仁。同埋咁，阿邦知唔知你思維嘅？ 好似嚟之前已經知咯。 哦 ，OK。 我好似當晚我已經問阿邦，阿邦你學生咁靚女嘅，唔咩得嘅喎，咁樣講。唉，你諗啦，好唔好？大約係咁啦。 真係 㗎。大約係咁啦。 我監製唔該。我想要少少嘢飲啊！ 啊，得曬水。 我飲咪可樂啊！ 哦，雷克都 飲。你一齊飲水啊，係啊。 唔該唔該。 係。唔該唔該。你又見到我唇印都知。 係。 唔係啊，我想可樂咯，唔記得。同埋我想加少齋啫，得唔得？三分一啦，唔該。我嘅特別做節目嘅飲品就係三分一齋啡。 加可樂。 加三分二可樂咯，好好飲。 啊，咩味㗎？ 咖啡味咯。即其實主要是整淡啲可樂啫，因為我覺得可樂就算係咪 zero 都甜得滯，咁同埋又有提神作用啦，又香啦，這個是我得。 唔係啊，純 純 一個純 音 咯，都 係。係喎係喎，對唔住啊，即呢個 live 好 casual 啊，所以你唔使有壓力嘅，我哋就係咁樣做。係咁跟住咧，即你約佢嘅時候係私會定係因為睇野台嘅過程咧？ 但睇野台其實就係、是。 其實野台是台北，但係我是高雄，唔關事。 哦，即係其實都有啲基礎㗎啦，就借頭借路啫。 但我覺得係咪因為一次過？ 即係啲嘢話同個朋友仔一齊，個朋友仔話未去過高雄一齊去啦，順便睇睇演唱會，咁就由高雄幾日，跟住玩到上台北咁樣。跟住咁第一次見，跟住佢一路車我哋周圍玩。 係嗱，咁以我所知咧，微都好多女朋友嘅香港， 冇啊， 即係唔係拍拖嗰啲啊，即係女性或者想追你嘅朋友都有嘅，我感覺上啊。 我都講，我都 係啦。咁嗰啲人會唔會突然間秒你咧？ 冇啊！ 港女都唔敲，港女全世界最矜貴嘅女仔嚟嘅喎，咁樣即係嗰啲女仔覺得啦，當然 因為冇啲陰嘅啲， 冇啲陰嘅嘢，有冇秒啲面色俾你睇啊？ 冇 都冇啊！不過你人哋係咁，你都唔知啦。即係正如喺你後面狂影咧，你都唔知道。 係，佢扮睇唔到，扮 feel 唔到。 係咯，我咁啊，繼續覆佢哋啦。 有冇飲食嘅？ 係喎，有冇飲食嘅？ 唔習慣。 唔習慣，即係開頭啱啱你哋一齊生活嘅時候咧，即係譬如可能你食啲辣得滯又唔啱佢，可能你煮啲嘢佢唔啱食又夾硬食喎，有啲咁嘅情況。 哇！依個非常易搞啊！ 易搞啊！ 因為佢個飲食都一啲都唔台灣啊，同香港好似，因為佢都中意食意粉啊、西餐咁樣。 同埋中意食叉燒飯，食曬香港嘅叉燒飯。 哇！但係台灣有冇叉燒飯食咧？ 冇，有但係冇。 因為我見到一間叫做唔知咩燒臘嘅喺度，總督燒臘， 總 督港式燒臘。 呢間我唔識，但係台灣好多香港嘅茶餐廳啦，或者叉燒飯啦，唔賣叉燒咯，嗰啲我覺得唔。 咁你當時有冇去 Yana 嗰度？哇！好多香港嘢正啊咁樣。 有特登去。 有特登去嘅。咁我記得啦，講個笑話俾大家聽啦。咁阿 May 喺度最好啦，去證明。咁咧，佢話有條友咧，嗱講 Yana 係咩先 ？Yana 咧就係幫嗰陣時搞嘅一間港式嘅 cafe 嚟嘅。咁我都參觀過兩次嘅。咁咧嗰度黏曬啲香港嘅海報啊，就整香港特色雞蛋仔，就喺個 cafe 嗰度有得食嘅。咁我曾經咧嗰陣時喺 DBC 啊，定 D100 啊，即係個節目嗰陣時多人聽噶嘛，即係唔似而家少啦咁加關嘅。咁咧就話哇，嗰度如果大家去咗台南，一定要幫襯。咁咧嗰度好鬼賓至如歸嘅，因為咧香港人處理嘅咁樣。咁阿 May 同我講咧，有一次佢翻嚟放假， 佢有條友咧無端端走入嚟，喂央酒唔該，好似好熟咁喎。佢無端有條廣東整個廣東話香港人走去叫杯央酒，啲咩叫央酒？ 唔知啊。 央酒就係咧鴛鴦酒檔， 鴛鴦 即係落奶茶。咁咧佢話咩料啊？咁冇人騷佢啦，因為其他女仔唔識聽佢講乜啊。咁我阿May聽到咯，咁我覺得嗰個聽眾應該都冇聽我節目噶。咁我都係幾好笑喎呢單嘢。 嗰個邊個嚟㗎？ 嗰個聽眾嚟我都唔識嘅，即係我喺呢度，即係譬如舉個例，可能係阿 Tommy 咁樣，咁即係佢就係咁樣，跟住阿 May 話俾我聽，原來個節目真係有人聽咯， 真 係 不辭而歸。 咁但係可惜其他啲侍應就並唔係香港人嚟，並唔係同你一齊講一啲話噶嘛，咁所以我諗人哋有啲尷尬，覺得講下港豬，即係話咩講即係等於而家咧。即係香港有啲服務性行業咧，就好怕啲大陸人嚟，好野蠻咁樣。可能香港人去到外地都可能會係咁嘅情況咁樣。咁但係你會唔會覺得香港人去到台灣好嘈啊咁樣？ 梗係唔會啦。 梗係唔會係咪㗎？ 好開心咯、啊！ 咁搭捷運你唔覺得佢哋講嘢好大聲嘅咩？ 但係好開心，我次次見到佢， 即係你唔怕嘈嘅。 因為睇得出佢哋平時可能工作壓力好大咧，跟住 咁體諒人㗎。 唔係，佢翻台灣嘅時候見到佢哋好放鬆嘅一面。 OK。哦，但係你唔覺得滋擾㗎？ 都是覺得很開心、 啊香港人應該體諒一下啦，即係透過雷克講咧，即係比喻翻香港你見到啲大陸人咧喺度嘈喧巴閉啊，喺地鐵度睇曬京劇啊，或者屙尿啊咁樣，其實唔好怪佢哋啊，佢哋壓力可能即係嚟到香港就突然間釋放咗啊，咁所以咧即係大家包容一下，咁即係呢個咪就係一個理由咯，即係港女某程度代表香港一半嘅人咧。都是對一些來到香港解放壓力的人很不體諒的，那會不會是你特別喜歡香港人呢？那譬如大陸人是這樣在吵你，那你體不體諒他？ 可能會生 氣。你懂得分的嘛，講一些話嘛，起碼 懂得分。 那你不體諒他有壓力的嗎？他們哇上面講句話被人拘捕的，還有坐監又放不到出去的，還有經常吃了毒東西，我上房又被人拘捕的，就神經病的，他們壓力不是更大的香港。 但是可能是慣了這個地方很多國家的人，所以就不好理他們咯、 哦、明白。是因為這樣呢，即其實香港人，其實我覺得有些東西呢真的要向雷克學習的不是我說真的，說真的有時呢，因為你只是生氣沒用的，因為我們每天都是搭地鐵都遇到這樣的東西，因為好像我這樣，我呢就夠撲呢，我真的走出第一步，就跟一個六尺高的一個大陸人呢在個電話上看京劇還是看相聲那些我說大髀呃他 真的 嗎？是啊，我開頭拍了他相片了， 你不怕他打你？ 我不就是說自己厲害後我費事我欺負不夠我打那些那他有一層六尺高還是一陣那些蒜頭味那些一定是北佬來的那 麼 慘的跟著找著腳頂他跟著唰唰即個樣子跟著說好吵啊跟著不懂聽好吵啊跟住話很吵嘅，跟住嬲爆爆咁樣刪咗電話袋翻個袋咁樣。 咁佢都聽話喎，有啲唔睬人。 即係膽搏膽嘅大佬，佢唔聽話咁點算啊？ 有啲唔睬人啊。 係啊，算啦，唔俾大家睇啦。咁咧，即係我諗住影相去批鬥佢嘅 po 上去，但我覺得真係冇乜意思嘅。即係我發出一個信息，即係起碼俾佢知道咧，喂，香港人其實真係唔中意咧地鐵度開曬部機咁樣。 但你趕走一個仲有八百個 咁但係可以點呢咁我唯有再講第二個即係我會啊，即係上次我向膽邊生呢六尺我都唔驚，我驚過五尺八嘅唔通係咪先 ？OK， 繼續，我覺得要讀多啲，因為呢我哋唔讀呢佢以為我哋唔會讀留言啦。 姐 姐姐 怪今屆香港女仔真係唔會咁讚自己男友好有趣、Canada Live 香港女仔真實唔係咁差Zuki IP 台灣人比香港好熱情進屆想問台灣人點睇在台大陸自由行旅客、Canada Live 永遠都係隔離飯香啲哈哈 嗱呢有幾個觀點啊咁啊 Candice 就話隔離飯嘅香啲啦即是你會不會是這樣呢即是自己台灣飯即是台灣男和香港男當然是香港男好一點啦 那我覺得這個一定是的 實際上一定是的這是事實 來的也很多台灣人、香港的女仔會想嫁去台灣那麼滯其 實都是你 都認識的是啊有啊 身邊都有朋友嫁了去現在住在台北 是不是因為文化的侵略底下 即係唔好話侵略咁負面啦。因為欣賞台灣嘅文化，即係最主要咧都係嗱，譬如日本人點解會中意香港人咧？咁啊成龍咯，即係大家而家唔認都好啊，但係真係事實上係咁嘅。即係當時啲成龍嘅女歌迷咧，飆嚟香港旅行，都係追成龍，即係追星啫嘛。咁某程度因為成龍亦都中意咗香港男仔嘅。咁韓國尤其是周潤發嗰啲更加係啦，因為韓國八十年代自己拍親啲電影都唔好睇噶嘛。咁於是乎咧，嗰陣時嘅韓國女仔咧好中意香港男仔。你諗下，袁華啊、洪金寶嗰啲咁嘅彈數都有靚女走埋去嘅，喺香港冇可能㗎嘛，係咪？咁於是乎咧，嗰陣時就所以有啲洪天明嗰啲韓國樣嘅男仔出現咯。即係香港男咧，即係其實要多謝咩咧？你覺得？即係香港男仔點解會受到東南亞嘅女仔歡迎咧？你有冇研究過呢個 topic？ 即係我哋大家都係睇港劇係嘛？ 哦，港劇即係香都係香港嗰啲文化產業啦。係 啊，有細睇我，但係都係睇嗰啲啊嘛。 哦，你本地嘢唔睇㗎？ 香港電影啊， 係啊係啊，電影啊，港劇都有。我同我媽咪都係 四四個， 四四個。我未翻學嗰陣都係屋企，我媽都係睇港劇。 係，老老實實同一時間，鄭少秋做陳家洛，呢個咩？呢個紅花會紅花會嘅主席啊，嗰個叫咩？紅花會嘅總舵主。同時間咧，台灣就做緊保鏢嘅嗰個假胡桃嘅。咁我係台灣人，我好中意鄭少秋啦，大佬嗰啲假胡桃咁 Q 老土，同埋嗰啲唔知張帝啊定唔知咩咧，無端電個頭爆炸裝啊，又粗粗魯魯啊咁樣，即係我嗰陣時候勁秒台灣嗰啲劇啊，我真係覺得好老土啊，突然間即係唔係即係相比香港，即係老土一大截嘅。咁後來唔知幾時咧，香港嘅女仔咧突然間中意咗周杰倫啊嗰啲咧，我唔明咧周杰倫眼細到咁樣咧，啲人都話靚仔嘅。即係同我未比較，即係比一比啫。但唔知香港女仔中意周杰倫喎， 收雞都係放佢啲歌喎。我覺得依家 咁同埋嗰個王力宏嗰啲，一睇就知係基佬嚟㗎啦。唔知個女仔又中意嘅喎，真係好奇怪喎。港女真係啲品味，咁我都秒嘅。哇！你啲 taste 咁差，咁但係你 依家好似好多香港女仔聽我哋，可能俾人鬧死。 我唔驚嘅，我咪照講咯。你唔會俾人鬧我，我俾人鬧。港女殺星嚟㗎，大佬。你知唔知阿監製好放心，即係佢，即係你問到呢個問題，點解咁放心我同女仔玩呢？原因佢真係睇死我。咁事實上又係，即係逢親港女都好憎我，三句唔係兩句就即刻即係秒我添啊！阿 J 都算係好，都算有包容。 阿J 應該走咗。 阿J 好包容啦，嗰日同我傾咗半個鐘頭偈已經。咁咧，所以咧就係有呢個分別，即係因為香港人有得意的地方咧，即係女仔啊，唔中意人哋講真話嘅，即係中意人哋啊氹氹啊咁樣咧，中咗伏之後咧又苦自己知啊，又要面又唔出聲啊，咁跟住就精神病噶啦。即係我見到個 pattern 係咁嘅。 但我又覺得香港女仔好獨立，同埋講嘢好直接，呢啲係好好嘅。 你覺得好啊？ 因為台灣人可能佢未必佢會咁諗，我覺得係大家個亞洲啲觀念文化都差唔多，會咁諗，但未必直接同你講咯。但係香港女仔會直接同你講。 係，即係頭先你話讚我靚仔都讚得出嘅，呢啲講落係做唔出㗎嘛。我都了解嘅。喂，仲頭先咧就係。有人話咧，而家台灣妹也開始港女化，你贊唔贊成咧？ 贊成。 點解呢？ 因為後生呢一代已經唔似可能我媽媽或者我阿嫲嗰一代，真係以夫為天咁樣，係啊係啊，依家、都已經唔係咁啦。 哦，點解咧？你覺得？ 做都會做，但會抱怨會多啲咯。因為你冇辦法唔做，係因為一路可能你個奶奶嗰一代又係咁樣，你冇辦法去抵抗。奶奶啦，即係佢講嘢就唔可以唔走啊嘛，但係會抱怨咯。 而家會唔會係因為咧嗰個同奶奶一齊住嗰個情況係少咗咧？台灣都 有啊，但都係鬧交啊， 都係鬧交，但唔一齊住點鬧啫？ 唔一齊住就唔會咁大問題咯，一齊住就真係鬧交。 即係其實係同呢個家庭倫理有關，即係同住屋問題絕對有關嘅。因為香港之所以你話唔受奶奶氣咧。因為其實香港很早已經交屋是不夠，結了婚都還在住的，即是個地理問題，土地的問題， 不夠大， 因為很早就已經會離開屋企，就出去搬出去住，兼夾呢這幾十年呢，因為香港七幾年工業起飛呢，那就要那些人去新界的地方做工廠，即是那時候，所以就整了很多衛星城市， 即係唔會，譬如阿媽住喺市區嘅，咁因為有間公屋喺屯門，即係政府補翻一間公屋俾你，因為屯門嗰度好多工廠嘛曾經，咁於是乎咧就兩公婆好容易申請到去嗰度，咁所以同屋企人分開曬，咁所以咧就養成咗可能香港個婆媳關係咧冇台灣咁嚴重，會唔會？咁所以咧港女又可能其中有咁樣練成，因為好早已經唔使同屋企人住啊，又唔使對住老公。個老豆老母啊咁樣咧， 我覺得係同埋因為香港男仔本身好好錫女仔，比起台灣，sorry， 可能一樣嘅問題，香港男仔都會就老婆嘅，但係台灣男仔就唔會就老婆， 未結婚都唔就嘅，會唔會結未結婚之前就好好，跟住結婚之後變面 咧？啲可能，但係結婚之後如果有啲奶奶同新抱嘅問題，可能男仔會覺得你有幾辛苦啫，我阿媽都係咁。 哦 ，OK， 係咯。喂，咁你嘅朋友之中咧，會唔會有呢啲問題咧？即係譬如，譬如你呢一代嘅，都好多都希望個男朋友就算係台灣人，都好似香港男仔咁，即係所謂港女化，我諗就係咁解。 即係我哋啲台灣 friend 會唔會好羨慕佢咁樣？ 唔係，我唔係講羨唔羨慕先，即係係咪覺得咧？即係你揀個老公咧，應該係好似香港人咁嘅，就即係你哋嗰啲又夫又殼咧，結咗婚。之後又或者不細心冇風度是不揀的直頭， 咁嗰啲都會的，但而冇比較就 OK 咯。我覺得如果有比較，因為我成日在 FB 喺度 po 話咪好好好啊嘛，跟住我翻到去我啲 friend 都係成日會話啊，點解你去到咁好啊咁樣，有冇啲 曬幸福咁樣秒你？ 唔會嘅，但係佢哋會覺得好羨慕，即係點解香港男仔會咁好啊？你有冇啲香港男仔 friend 介紹啊？咁樣 係喂嗱，有樣嘢咧，我唔知係真定假。以我觀察咧，香港女仔同台灣女仔最唔同嘅地方咧，就係台灣嘅女仔咧會讚女仔嘅，即係會欣賞另外一個女仔嘅。但香港女仔咧，哼，毒舌毒到咧，即係譬如，但未必係 competitor 嘅，即係可能大家都追一條仔又唔使講啦。台灣妹都是假的，即你都會同即你 competitor 你都會秒佢啦，係咪？但香港不是，無論是不是 competitor， 你在佢面前讚另一個女仔咧，靚質就做雞，身材好就整容，即係佢就 comment 啊，冇第二樣嘅，靚係點啊？一雞嚟啫嘛咁樣，喂，但係冇證實佢係咪雞嘅喎，即你估佢靚就一定做雞嘅喎。 咁台灣女仔都係嘅，都會咁樣嘅， 都會 嘅。只不過唔係，即如果我同你唔熟，我梗係唔會講出口啦。但熟嗰啲都係會咁啊。 我都係會咁。 即同譬如我哋啲 friend 好熟咁啦，話邊個好靚，可能隔離台有個女仔話好靚喎，跟住一定會有人有出聲話個鼻一睇就知假㗎啦，嗰啲一定會㗎，即係可能係 friend 同 friend 咯，所以我話我覺得香港女仔反而好啲，因為佢哋會好直接講，即你會唔會覺得 係 好扮嘢？ 即 係 咁係優點添。 係啊，因為我依家 但係冇證據話人哋整容或者做雞喎，你覺得唔係問題咁樣？ 係問題，即係咁樣梗係唔好，但係。真係講啫。 其實老實講啦，嗰啲人好落後嘅，香港邊有雞做啫？而家即係你好想做雞啊！你志願你作文話我想做雞都冇得做啦，香港，因為香港人做唔到雞嘅而家，原因就係個價錢平咗好多，咁同埋你服務態度咁樣做雞都做唔成嘅，真係。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香港女就係俾我咁嘅印象啦。咁我再問翻佢咧，咁你話佢個鼻咁靚咧，譬如陳化蓉咁，個鼻真係好靚。陳化蓉你知邊個？ 唔知啊。 咁有人話佢整容喎，竟然。 女仔嚟㗎。 女仔嚟，明星嚟以前。 八十年代好紅嘅女明星。 咁啊，鼻一靚到不得了喎！但我聽到無限咁人話整容喎。喂，大佬，咁你整容，你同醫生講，你都想整一個好似邊個女仔咁嘅樣㗎？咁嗰個女仔又係整容啊？唔通？即係冇，即係你係揾唔到個源頭㗎嘛？咁事實上真係有咁靚嘅靚女㗎嘛？咁唔知點解香港女仔嘅口中或者喺腦裡面咧？靚就係整容㗎啦，咁樣咯，我覺得真係好好笑。但反而我聽台灣人咧，即係我唔知道我識得台灣妹唔係好多，阿邦啲同學都係最多。即係我喺佢嗰個經驗相處嘅經驗裏面咧，佢哋對女仔都會欣賞咯，我覺得。即係可能嗰啲學生，就嗰一個即係嗰個圈子，可能啲人文明少少咯。咁你講嗰啲可能佢本身就係、是、即係有啲經歷咁樣，令到佢覺得其他女人都係衰咯。我唔知啊，我估嘅咋。哦，哇，又要今晚都算係好多人留言啦。 唔知道會講太多嘢咧，我。 Zuki IP 打錯字哈，台灣人比香港人熱情。Sharon Wong 其實睇見旅客嘅笑容，就見到台灣女仔同港女嘅分別。Liam Chung Hi 探長， 歡迎 兩位。California 一樣米兩百樣人，無一個地方有百方百好人與壞人。盡介 Terence 小動作把聲。已經同香港女仔好唔同 ，Terence 王鄭少秋嘅《楚留香送殯》都係唱呢首歌啦。Air Force One 鞋歌仲有中意 F 四 J Troy Hadler J Troy 港紙薯拉先啦。Zuki IP 因為探長成日串人，所以多人討厭你 Hadler。California 台南啲人係好過台北啲人。William Chan 台灣離婚率好高，我好多朋友都離曬婚。California 我同事去過 Wedding Holiday， 佢話台灣女仔都幾綠茶婊。William Chan 香港女仔比較功利台妹，台灣人比較多嘢講。 哇！逐個答啊，真係咩叫綠茶婊？係 咯，我想知咩叫綠茶 婊咧，就類似邊個婊？ 嗰套戲啊嘛，話撒嬌啲女人。 香港戲啊？ 嗯，因為香港同台灣， 哦，周迅啊， 係啊係啊係啊， 哦，周迅即係 周迅，跟住徐棠， 徐棠做綠茶婊， 哦，就係，是，台灣 演 員，嗯，我知道好身材， 好靚嗰個，嗯， 綠茶婊係點解？ 即係好嗲啊嘛， 好扮嘢， 即係扮 好假， 好假咯， 嗯， 係啊， 咁徐棠唔係咁啊，阿周迅咧？ 周迅是很 man 的，好好， 即係好討好嘅， 好直接的，係啊， 嗯， 係啊，但係男仔就係喜歡啊嗰啲好扮曬嘢嘅女人咁樣咯，譬如可能香港女仔會，可能香港女仔會自己做嘢，自己拎自己啊好獨立，咁可能台灣女仔就喂啊好地啊撒嬌啊，跟住我樣樣都唔識啊，你幫我啊咁樣， 係個個都話自己電腦白痴啊嘛。 但是人家第三個看就會覺得很扮曬嘢咁咯。 咁啊，梁哥有啲咩體會咧？ 嗯， 兩者之間 啦，係嘛？ 老鑑喎，你嘅樣 子。我揾套戲睇咗先，我想睇嗰套戲先。 使乜逃避啊？你可以直接講噶。 係咯，老鑑 都唔係好知咩事。 啊，即係唔係頭先講咗啦？就話咧。嗰套戲想講啲咩咧？就係，是，咧男仔都係膚淺噶啦，即係中意埋啲嗲聲嗲氣啊，好扮嘢嘅女仔，只好 elegant 嘅要，即係唔使屙屎嗰單啦。咁但係咧就唔中意周迅咧，係啊，又唔中意周迅啲好直接啊，好 tough 嘅女仔嘅咁樣。咁於是乎咧，個導演咧無非想啲觀眾咧就覺得男人好膚淺，專係揀咗嗰個綠茶婊啊，係咪咁意思啊？我有冇講錯？ 是的，但女仔看都會嬲啦，因為覺得 最後都是揀綠茶婊。 最後好，我唔係好記得個結局，好似唔係。 係咯， 最後 係 嗰個女仔係想唔知呃佢定係點咯。 哦， 其實那個女仔係即係徐棠嗰個角色是有另外一面嘅，即係另外一面個男仔喺度嘅時候就好似好天真啊咁樣，即係 男仔唔好就變面。 係啊，變話，你唔使同我真啦，佢係我噶咁樣，係啊。 啲近代戲嚟㗎。 好多年咯， 好似呢幾年啫。 係咩？ 不過講開，突然間諗起就係，喺台灣有時見啲行街啲女仔咧，台灣啲女仔會真係咁樣由頭掃到落嘅，即係望個女仔咧。但係欣賞唔係我望， 啊，即係台灣妹望台灣妹， 台灣妹望翻台灣妹，我望死啦。台灣妹望台灣妹咧，由頭望到落腳，跟住以為做咩咧？咁跟住佢話：啊，你好靚啊，咩衫嗰啲好。 係啊係啊。 但係如果香港咧，都係由頭掃落去，但係嗰啲樣係 做雞咯。 唔係做雞啊，秒你咯，跟住你啲衫 喺度發姣啊，扮嘢咁嘅。 即 係 有時可能望下你件褸，挑咁樣嗰啲咯。 挑老翻嚟嘅 呢樣又 嫌 我。 唔係老翻㗎，佢可能會唔會覺得你件衫都靚，但係我挑咁樣。 挑你著就唔得啦，咁樣。 以下分別係反而好易見睇得出咯。 係，即係我都係個感覺都係一樣咯。即係我唔知你係抱抱球啦。當然我見到個人咧，大概意思咧就係話一人問人百人人啦。咁呢啲阿媽係女人咧嘅判斷咧就唔適合喺九七廿四度出現嘅，因為我哋就要好 critical 咁樣講一啲例子出嚟啊嘛。我唔係話。要落台嘛，咁啊台灣台灣妹好嘅，香港妹香港妹就直嘅，屌咁不如唔好開麥啦，如果係咁，即係所以我答咗嗰個人啦。咁咧另外咧就 可唔可以飲多罐？飲得過㗎？ 梗係要啦佢。咁嗱，另外咧有個叫Suki Yip 咧就真係好了解我啦。佢話因為探長成日串人，所以咧好多人討厭我。呢個亦都係 我嘅，我即係我唔介意人哋討厭我嘅，即係我因為我其實我廿幾歲嘅時候咧，我成日諗啊點樣可以面面俱圓，人都中意我咧。咁但係我覺得咧，我 back 翻轉頭咧回帶咧，我覺得呢啲生活好痛苦。 嗯。 即係我直頭覺得自己係面目可憎。 要走所有人。 即係我照翻鏡都憎咗自己啊！你做咩要咁樣做啫？即係我自己諗到啲咩同人分享嘅。啱聽嗰啲咪變咗朋友咯，嗯、你唔啱聽你咪唔好揾我，或者唔好見我，或者 呢啲咪好真咯。 但係黑人憎啊嘛，就真係咁。你最緊要你唔介意咯， 好好憎定好憎？ 佢講兩樣都啱嘅，即係所以我覺得去到咁即係可能年紀大咧，即係啲人話啲自負老人咧就有呢啲咯。即係我係覺得自負你對你自己個精神或者你聽自己個聲音咧，而你又可以同自己本身潛意識係越嚟越近嘅時候咧。我覺得做人係應該咁樣咯，先冇乜冇，即係個心理先會好平衡啊。 做自己。 係啊，咁最緊要你犧牲有啲朋友，即係個定義嘅問題咯。即係你覺得嗰啲就係朋友啊，嗰啲又唔係朋友啊咁樣。即係你定義就好了解咧，即係你有一個得罪人嘅勇氣，你先至能夠擺得低嗰個包袱咯。我覺得，係、哎、你講話嘥氣啦，因為呢個節目揾嘉賓人哋講嘉賓嘅啦，真係。咁仲有上面仲有啲嘢要答嘅，我覺得。咁咧，小動作同埋把聲已經同港女唔同啦。我又唔知啊，我又唔知啊。俊介真係閲人無數，我就真係唔係話。 呢個係啊 ，parents。 哦，八爪魚，仲有誒，係咯，即係講你笑容都同港女唔同。咁港女 咁唔會， 淨係冷笑喎。印象中又或者咧低能搞笑啊咁樣，即係好膚淺嗰啲咯。我覺得普遍啊，當然同我有偈傾嗰女仔絕對唔係呢啲講嘅，即係呢啲嗱，老實講唔係話巴閉啊，即係呢啲女咧，即係咁膚淺嘅行為嗰啲女咧，即係就算佢個 body 咧令到好直接啲好扯旗咧，但係同佢相處一餐飯咁多時間，我頂唔順啊！老實講，即係好嘥嘢啊！有時真係。 我覺得大家好極端啊，好極端啊，係啊。其實我都香港女仔，我覺得真係都好好。可能我嚟香港咁耐，跟住我遇到身邊嘅人都好好啦，同埋我翻工啲客我都覺得好好，同埋啲同事都好好。所以我覺得香港女仔都唔差㗎，真係。係 因為你有塊 filter 咧，覺得香港人咩都好嘛。 係咩？ 唔知啊。 因為就算在街遇到即是在汶羅那些、啊、我都覺得那些人很好。 可能為什麼呢？你就太不了解香港女仔了。 我經常在 IG 裡寫即是推翻這件事，因為經常都我回台灣都會有人問、啊、為什麼你是適應到香港的高控的步調那麼慢，他們那麼快，還有他們的人很惡、哦、說話很快、哦、這樣。但我覺得可能我遇到的都不是這樣，同埋佢哋會覺得香港人好冷漠咯，但我覺得我遇到嘅全部都好 warm 好 sweet 咁喎。 係咩？咁你覺得監製係咪好 sweet 啊？講嘢？ 我覺得我係好直接好舒服咯，即係你唔會覺得誒佢係扮嘢㗎。 即係兩樣你都中意咯，其實。 係啊係啊， 咁即係乜嘢人你都中意咯，其實。嗱，好似阿監製咁樣講嘢咁掘雷嘴嘅，咁你又覺得啊好直喎，啊嗰啲 warm 好 sweet 嗰啲啊又好 sweet 好禮貌。 冇衝突啊嘛。 哦 ，OK， 啱嘅啱嘅。嗱，咁大家又要學習啦，即係我哋。要即係不停咁學習下人哋嗰啲角度，我覺得即係你真心覺得係咁咧，可能有我哋有時又睇唔到嘅有啲嘢，因為有好多人工作壓力太大咧，即係如果無端端條女好似監製咁樣咁倔嘅咁樣，可能真係唔舒服嘅，甚至乎咧，我有時同阿監製出去傾生意咧，我唔俾人知道我哋嘅關係噶嘛。我試過有客人投訴嘅，喂你個同事真係好串喎，哇講就咁講嘅，點解？我係㗎，梗係啦，佢啊。我做咗嘢㗎咁樣，唯有咁樣講。 唔係你話踩我，我會炒咗佢。 唔係我問使唔使炒佢有一次，嗰個邊個嚟㗎？唔記得咗。即係總 我知邊個 啦。總之有個客啦咁樣，即係我覺得當然即係我都同你一樣啦，即係喺某個角度上。 但其實我好好人㗎，所以如果你揾我哋做做 project 咧，我會對你哋好好㗎。 唔係，其實咧嗰個人唔。嗰、那個人誤解咗啫，因為我哋有時做嘢咧，我哋要求好精準嘅、 嗯， 即係我哋唔想係嗰啲咧順口開河嗰啲 provider， 即係嗰啲 service provider。因為我認識好多嘅行家咧，咩都應承咗先，咁做到做唔到咧就逐樣講。 咁台灣嗰啲咪係咁咯，你哋可能去食飯覺得你好開心啲，服務好好啊，但係可能話啊、哦、好好對唔住對唔住我啊馬上啊即刻嚟啊咁樣，但係反即拎轉頭之後可能反白眼， 即係台灣、哦，我覺得佢係 要減壓㗎，大佬你咁無賴，即係你咁你嗰啲客咁麻煩，反白眼都算係好專業㗎啦，知唔知啊？梗係啦，喂，都 好輕騎㗎。 係啊，好輕騎。 但我覺得係好扮嘢咯，但係香港唔係，即係你同佢講佢話啊係咁㗎啦，一係即係攞拎俾你嘅時候就好大力咁樣。 嗯。 即係我覺得你起碼你俾我知道你個情緒，唔係係你。 哦，咁樣㗎原來。 我覺得 OK 啊， 我中意香港嗰啲。 唔怪之澳牛都咁多人排隊啦，即係你個澳牛未先？ 就係為咗嗰， 係啦，嗱， 就係想睇個， 呢好奇怪，又開一個新嘅 topic 啦。咁原來咧，台灣人咧對香港仔嘅古惑仔文化咧，係唔知點解特別有個情結嘅。 好 enjoy 俾人扭係嘛？ 係咯，咁咧講澳牛啦，澳牛咧，我諗大家都知啊。嗱，我諗有啲走得耐嘅海外華人唔知咩澳牛。澳牛咧就是、澳洲牛奶公司，就一間聲名浪藉、啲夥計咧好臭串嘅一個茶餐廳嚟嘅。咁咧，我亦都有個朋友裏面做過嘅。咁咧，竟然喺台灣人眼中咧，有幾好先？ 我未食過。 你未食過啊？ 咁派隊。 華星就食過啦。 派隊，我唔會去排。 哦，你唔會排隊啊？嗱，以我所知咧，我識嘅另外一啲台灣人咧，就好中意澳牛 嘅， 係啦。 我啲 friend 嚟都 係。原因咧就係話好有啲古惑仔 feel 啊，連夥計都做古惑仔啊！即係如果佢諗深層，你個古惑仔都喺茶餐廳做，就係一個失敗嘅古惑仔啦。咁但係佢又 OK 啦，當然。咁咧，但係我有朋友咧就喺澳洲做咧，佢話俾我聽咧，佢個大佬啊，即係佢個領班啊，就叫佢哋唔好同啲客講笑，千祈唔好講笑，因為講笑就失咗把氣。咁仲有咧，啲客咧唔好俾佢坐咁耐個位，因為佢話嗰個翻台好緊要嘅原因咧，一日譬如可能 租金咁貴， 啊租金又貴啦，即係你唔使體諒佢嘅，你唔做唔到唔好做咯，即係你冇理由喺啲客度開刀嘅大佬，即係呢個我嘅角度啊。咁咧就。千祈唔好俾佢喺度已經贏嘅，佢快啲落單，快啲決定食啲乜咁樣。咁有咩辦法呢？佢好笑喎，真係本寶。嗱、啊，攞支筆嚟啊！咁咧，阿小姐點啊 ？A B C D。 快啲啊 ！A B C D 咁啦，你諗唔到嘅時候，不停咁整。喂，要咩 ？D 啊嘛，牛肉啊嘛。咁你仲唔答嘅時候咧，屌咁行咗去第度，即係屌埋出聲嘅，跟住就翻嚟諗掂未？快啲！有咩餐咁樣不停咁整啲聲音出嚟咧，就令到你即係有啲人用呢、這個，有啲人就撩牙啦，就接接聲啦咁樣。咁啊，務求咧嗰度有啊，快啲搞掂，食完咧就快啲走。都未食完個呢個炒蛋仲有兩塊，你未食完之後咧，仲要啲咩？有咩餐茶？就揸你個碟，即係逼你快啲吉埋嗰嘢食。 即刻拎走 啦！係啦，就係咁樣啦。但竟然咧，就台灣嘅朋友啊，中意去嗰啲餐廳嘅，即係你唔排隊你唔知啊，但係。好奇嗰啲人，係啊，冇錯，因為阿邦都有啲同學有時過嚟探我嘅，咁我都同佢溝通過咧，佢就叫我帶佢嗰度嘅。 但唔單止嗰間啦，係好多間都係咁。 華星啦，翠華啲人有禮貌嘅喎，其實。 可能而家冇， 所以翠華咪唔中意咯，佢中意犯賤。 而家冇啦，而家。 咁如果我係旅遊發展局嘅局長咧，我就即係揾田生咧收咗砵蘭街嘅一個 block 咧，要嚟做好似宋城咁啊！你知咩叫宋城啊？即系香港一个地方以前叫宋城嘅，就成个好似片场咁，就系宋朝嘅街道嚟嘅。咁有啲人扮伙计啊，扮煮嘢食啊，但系真系食得嘅。有啲人就卖艺啊，有啲人就嫁娶啊咁样。即系所有嗰啲生活喺条街做晒嘅。其实你喺砵兰街揾两个 block， 即系而家朗豪坊，以前未拆之前，全部都系呢啲古惑仔嘅地方嚟噶嘛。咁你保持原貌，就揾啲茄喱啡嘅古惑仔。就真係周街嘅空人，咁咧你可以咧入場嘅時候咧，你租定個一攪銀紙啊，租定啲金鑽啊咁樣咧就租嘅啫。咁最尾咧個古惑仔會收翻你嘅，即係老笠你，你俾曬佢咁樣，哇幾好玩啊，係咪先？即係如果我係台灣人，我嚇開心到爆啊！ 一定買飛入咯， 咪咯，同埋一定租啲嘢俾人搶啊！即係俾人搶咁攪錢啊，揈到成地都係啊，好有電影感啊！咪就係咯，同埋咧最緊要咧就係 劈友 OK 喎， 嗱劈友請啲農夫牧師咧眼劈，哇劈到啲血周圍揈曬咁樣咧，哇揈到嚟自己，而家我梗係整唔到咯，我唔係旅遊發展局嘅局長，喂諗下幾好玩啊，又可以慳到錢，同埋又得閒放啲白鴿啊咁樣咧，哇即係成個場面，即係其實台灣人。看香港電影大的我嚟到呢度見翻曬呢啲好嘅環球片場啦，係咪先？環球片場啲嘢咁鬼有錢， 一定好多人買飛。 咪係咯，最得意咧就係呢個力量咧，唔係話九十年代嘅古惑仔嘅戲咧，唔係九十年代啲後生仔中意喎，係甚至乎睇翻做啊，即係 零後嗰啲人都中意古惑仔喎，唔知點解台灣好得意。 同埋依家都仲有啲台灣朋友見到都會問：我下次嚟香港可唔可以帶我去洛克道睇下陳浩南？哇其實冇喎。 係啊，依家都 陳浩南鐵打啦，大弟。係咯，真係有人咁問你啊！ 佢都係覺得話真係好好睇，佢哋好中意依樣嘢。 所有男仔 friend 都會問呢個問題咯，可唔可以帶我去銅鑼灣啊？我想睇陳浩南啊， 咁你覺唔覺得台灣仔咧中意扮鄭浩南啊？唔係陳浩南咯，即係直頭髮即係 一樣。 係啊係啊。 你仲因為我上次見到咧，阿方呢個學生都啲頭髮咁樣嘅一兩個，咁跟住有幫人呀，基佬嚟啊！我話點解咧？話誒，我哋學生。一是女人一是基佬，因為點解？ 我因為讀設計。 係咯，點解讀設計嘅基佬呢？ 我都唔明白。 咁佢又幫解釋俾我聽咧，喺台灣讀設計係基佬就理所當然嘅，原因咧就係嗰啲，因為正如你話齋咧，大男人主義啊，即係家庭個支柱咧，即係個金主啊，即係供你讀書個金主咧，就好希望嗰啲仔咧，唔係做律師啊，做建築師，唔係建築師咧就。會計師，即係總之咧，都係崇拜嗰啲行業，醫生、律師嗰啲行業嘅。咁咧，你呢啲咁嘅唔等使嘅，啲回報率咁低嘅行業咧，就唔俾唔 recommend 或甚至乎唔俾你唔讀呢啲行業嘅。咁至於嗰啲點解會又讀到咧？原因就係老豆都放棄咗佢，即係你咩都唔係。咁通常咧，即係老豆同埋好憎個仔唔生仔噶嘛，即係台灣人咯，我諗大陸人都係。咁於是乎咧。唔生仔嘅仔有咩仔啫？就係基佬咯。咁所以咧，讀設計嗰啲咧，而阿邦同我講咧，就九成都係基佬咯。 係咁嘅原因啊！我第一次聽，我原本係覺得係咪因為基比較好多自己嘅諗法，但係喺呢個社會上唔係咁易去公平性嘅表達到。咁佢哋覺得可以透過啲重組同埋設計去表達佢哋想表達嘅嘢咧。 嗯，咁都咁直佬都會噶，但係點解？即係頭加埋阿邦嗰個解説咧，咁呢個好似好合情理喎。因為好多其實好多你頭先所講嘅人咧，都可能俾老豆逼咗入去讀醫生。 嗯。 所以你見到好多台灣嘅藝術家咧，都係有個醫生嘅名銜，都係讀過醫。嗱，譬如李宗盛咪係咯，係做醫生噶嘛，係嘛？羅大佑又係喎。咁原因就係咧，雖然佢好中意藝術，但係咧佢都俾老豆逼咗去做呢啲咯。咁到自己事業有成嘅時候，再做翻呢啲咯。咁所以同香港唔同啦。香港咧嘅人相對比較自我嘅，唔係話佢哋冇呢個諗法。原因佢老豆都好忙啊。喂，大佬做地盤，即係個老豆，即係上一代好多都係做建造業噶嘛。因為以前香港係一個勞動社會嚟噶嘛。咁老豆做勞動業，咁變咗佢嘅工作時間又長，係索性唔理個仔。咁唔理個仔之餘，個仔咪可以自由發展咯。咁所以可能藝術層面或者文化層面會多人手過台灣相對，咁所以香港喺呢方面咧，嗰、那個文化嘅產業咧，即係早年啊，唔係講而家啊，就蓬勃過台灣好多嘅。兼夾咧嗰陣時英國統治香港噶嘛，咁英國嗰種紳士嘅態度咧，咁影響到呢一代人亦都唔奇嘅。二來咧，同埋香港嘅文化界咧，個自由非常之自由度非常之高嘅。 嗯， 當時香港最發跡七八十年代的時候咧，台灣仲係黨禁啦、暴禁啦，韓國又係軍管啦，泰國又唔穩定啦，即係成個亞洲咧，香港係最自由的地方。咁即係香港人唔好覺得自己特別醒啊，即係只不過你有咁嘅機會啫嘛，其實係，即係你嘅機會啱啱搭正咧，成個亞洲咧真係最好條件去孕育一啲文化產業嘅，咁咪嗰陣時咪一大放異彩咯。咁到台灣個黨禁完咗之後，都好勁噶啲文化，韓國嗰、那個盧泰愚定唔知咩總統，即係總之奧運之後韓國都好勁噶，咁樣先係叫做公平咯。其實咁所以咧，近代 嗰啲人嘅眼界係真係闊啲嘅， 咪就係有咁嘅基礎咯，就係因為係 啊，所以係都好過台灣好多，因為台灣就算係依家咁自由，但係都好冇香港咁睇啲嘢冇咁闊咯，同埋。睇啲作品啦、啊，我覺得，同埋啲人嘅思維，同一個年 紀。你 唔 解香港咧？以前香港就係 咯，回歸前 係咁。印象中 好多人好叻㗎。 但係嗱，我哋喺香港大咧，我睇住佢衰落嘅，即係真係㗎。譬如以前咧，我哋細個咧，即係講聽歌先啦。我真係好多國際嘅即係你當我都係聽電台咁計啊。佢哋係數個流行榜，係數國際嘅。 起碼三個地方咧係定期咧有嗰個流行榜我哋聽到嘅，譬如有日本啦，個 Oricon 啊，有American Top 40啦 ，UK Top 40啦，即係呢啲定期我哋要聽就聽到噶啦。咁所以咧，我哋係闊啲咯，因為尤其是英國喺八十年代嗰啲音樂咧，簡直係攻陷曬全世界噶嘛，最前衛嘅喺曬嗰度。咁香港咧嗰陣時興唱 cover 噶嘛，即係唱人哋啲歌改咗中文詞噶嘛。咁嗰陣時連英國嗰啲歌咧都照改嘅，咁變咗我哋咪多啲機會。咁當你聽到嗰首無心嗰首嗰個咩 Careless Whisper 有首有中文版嘅，當你覺得蔡國權乸型咁我唱到好難聽喎，咁你又會有個機會咧走去聽翻原裝 Wham 唱成點啊？哇！原來真係錄音都靚啲喎，咁樣即係我哋有咁嘅機會去認識多啲嘢咯。咁個似乎嗰陣時台灣就慘啲，因為好多都禁嘅，唔准入口嘅，唱片都買唔到嘅，咁所以變咗你可能覺得咁樣有啲遺憾啦。成日都係聽鄧麗君噶嘛，你細個 唔係啊？ 唔係。 嗰個年代唔 係 啦。 你細個嗰陣時興咩歌啊？ 我細個嗰陣時興 Beyond 咯，我都聽 Beyond 咯。 唔係講台灣嚟㗎。 台灣啊？ 仲係咪范曉萱嘅？定係再後啲？ 范曉萱係我小學都聽。 范曉萱都非常好，我覺得。 係啊，後期。 咁你係咪聽范曉萱嘅兒歌啊？細個。 有。 我覺得范曉萱好有才華。 但後來我覺得佢獨立音樂嗰啲好正咯， 係係，佢擺脱咗啲大人之後仲好 喎，係啊係啊，好啲咯， 係係咯，即係咁香港事實上多嘢聽啲嘅，但係而家今時今日香港好大鑊，我覺得。 但係同一個年紀嘅香港人同台灣人，我覺得係個成熟度好大分別。 成熟度。 即係香港人始終係睇得多啲，同埋文化唔同咧，我哋可能台灣。大過香港啊嘛，我哋細個可能唔會下下出國，即係可能暑假或者寒假嗰啲咧，就屋企會真係會揸部車去環島啦。我哋去台北去第二度玩啦，咁樣跟住度假去台東度幾日，咁就完咗個暑假。即係其他時間就會補習嗰啲啦。但係香港嘅係一暑假就兩歲三歲啦，或者讀緊書啦，一暑假就大出國啦，阿媽屋企會大出國嘅。 地方細啊嘛。 係啊，所以就係你哋唔會咁樣去，可能你冇理由係住中環去尖沙咀度假啊嘛，所以你哋一定會出國。 咁但係你咁講，你咁講都唔係好普遍嘅，因為你講個情況喺屋企有啲家底啊。有啲閒錢 但我覺得好像不是有錢都一定旅行的，即我覺得是所以因為四個這樣到大呢，其實你因為旅行其實沒什麼，但是中間可以學習到很多東西嘛，那你太過眼界會有四個開始已經闊了別人的是啊，所以比起台灣和香港的小朋友，我覺得是香港的小朋友真的同一個年紀他們看了很多多很多闊很多， 那你是一部分啦，因為其實香港赤貧人士都很多即係而家啲廉航機票咁平咧，叫啲人中意咗旅行多咗。以前即係唔好話我細個，就算未細個嘅時候咧，都唔係人都有呢個機會。 去梅窩嘅啫嘛，我哋邊有出國？ 係啊，頂多係小梅沙啦，最叻。即係佢細個嗰陣，我細個嗰陣仲大鑊，去東莞就當去旅行噶啦，當出國。即係雖然我都冇去東莞細個，咁但係我都係直接自己揾到工作咧，我先可以去到菲律賓嘅第一次出發。咁所以可能你睇見或者你啲朋友咧個家庭可能比較好啲咯。 唔知因為我同年紀嘅香港嘅 friend 都會話：啊，我哋兩三歲已經去咗邊度啦。但台灣唔會，兩三歲可能真係係高雄去台灣，去台北或者台北去台南。 咁你我調翻轉，我羨慕你嘅國家喎。原因就係你自己就算高雄去台東已經好唔同嘅成個風景啊，甚至乎台灣咧，真係不能夠不讚佢，雖然個地方唔係好大，但佢保留到嗰啲天然嘅遺產好多，相對中國同香港都，即係我好羨慕啊！尤其是我有一年去過阿里山啊、奮起湖啊啲地方咧，哇， 很 即係好靚，同埋咧佢好尊重日本人留低嘅嘢。 哦，係古蹟啊嘛。 係咯，即係佢哋嗰陣時，你睇到當時嘅先進程度啊，同埋嗰種紀律性啊，同埋嗰種美感美學啊。即係我覺得呢樣嘢令我即係覺得即係中意咗台灣多咗，原因就係佢哋識得尊重呢啲美術咯。但香港人咧，即係全部都係靠他律嘅，即係你揸住把槍，揸住支棍，叫逼佢做佢就做，一唔管咧就即係成龍話齋咧，你唔管就亂咁嚟，所有嘢就即係拆曬佢啊，好靚嗰啲嘢又唔保留啊，你諗下香港嘅油桶。 除了紅色之外是沒有第二隻色 carry 到的、那個型的，有個皇冠在那裡，為什麼扭綠色都夠膽死的，即是這些就亂咁嚟囉，我覺得。但台灣人唔會啦，日本人以前留低嗰啲嘢照 keep 返嘅。即係淨係呢度我已經好羨慕台灣啦喺呢方面。喂，但係有人提我哋呢，嘩你講係你繼續。 冇啊，可能每個地方都有好同唔好啦。 係。咁、我覺得呢大家都應該識得欣賞嗰啲人哋好嘅嘢啦，即係唔好咩都踩啦。咁但係我睇咁但係睇我踩嗰啲嘢呢的確係存在嘅。 William Chan 在台灣吹水吹一兩個鐘，一般人都做得到，香港人可以吹水一兩個鐘真係好少。Kenneth Lat 男仔面前扮蠢，失上香港邊度台灣嘢好食？Jack must say MB 旺角老街牛肉面不錯，進街 Kenneth 大把男人受呢招。Kenneth Lat 男人受呢招咪抵死咯，進街 Kenneth 男人天生就是低死，哈哈。William Chan 綠茶表示專門溝姊妹的男朋友之後再告訴姊妹你一點都不幸福。William Chan 溝完又唔要那一隻，進街 William 咁撲街 ，Say something 0200。 我唔知道下面仲有咁多啊 ，sorry 啊，我以為佢冇跳到上 去咧。我哋 冇理人。哇，係 咯，唔好意思啊，冇人睇 咯。係咯，我以為已經啲人瞓咗覺添。咁咧，我唔係好明啊 ，William Chan 咧，在台灣吹水一兩個鐘，一般人都做得到，香港人可以吹水一兩個鐘就真係好少啦。咁啊，即係 咩啊？ 即係話我啊？ 係咯，因為你真係好吹得喎。 咁你即係咪煲定扁咧？多謝曬。 即 係 香港人冇時間喺度傾咁多嘢。 哦，係。 好騙人。 係係係。咁咧，即係就算我唔係台灣嘅嘉賓咧，我都好吹得嘅。咁啊，事實上係真嘅。喂，咁咧，仲另外咧，就呢個留言咧，仲係講緊綠茶婊。咁係喂，其實呢個亦都係普遍嘅現象嚟嘅，即係講外表嘅男女都係咁噶啦。咁即係留翻係一啲攻心計嘅人攞最多著數咧，就算唔係感情上咧，喺商業上亦都一樣。即係你做好多假嘢出嚟整色整水啊，搞好多 PR 啊，咁嗰啲人好成功噶嘛，容易即係講出嚟唔使負責任啊，表裏不一啊，嗰啲人一定係成功過一啲好坦白好直嘅人嘅。咁呢個就係你自己價值嘅問題啦。假如你想換一啲真金白銀翻嚟咧，你咪即管可以假啲咯，咁咪容易成功啲嘅相對。哇，咁多嘢未讀計，原來對唔住啊！ 對唔住， 因為頭先冇彈到啊，唔知點解咁，所以 冇喐過咯。 係，我以為 都冇喐， 我就係以為冇人留言，我先繼續講嘅，真係。 Kenneth Lat 綠茶婊其中一項與一些港女一樣，都係想 收 兵。廖長不科學統計，好多港女其實做老婆都唔錯，雖然較實際，但大多都很顧家。Terence Wong 今晚成日都聽見雷克讚男嘉賓，應該要男嘉賓用翻十分鐘讚翻雷克。Kenneth Lat 港女係顧家的，不過真係好難得。William Chan 一般台灣女仔，指中文修養文字能力好好。William Chan 所以內涵比香港女仔好。D.D. 要 P.I.P. 香港女仔好多都中意 scan 人著咩衫用咩袋，堅係膚淺，身邊都識好多。進界同意，香港女仔真係好顧家。William Chan 未有入道之前，我在台北坐車，一般台灣人都會有一本書就手看。Kenneth Lat 其實真係需要互相關懷與尊重，不過好少人做得到。進界香港女仔串嘴係因為自信。Terence Wong 強如監製都做到探長，所以港女都有好處嘅。哈哈 ，William Chan 表或者有型台灣黑幫老土。咁666唔好話香港女仔，基本上香港人都係粗底冇禮貌，買嘢食嘢都要受啲員工氣，只係大家習慣咗覺得冇問題。去台灣日本住一排就發覺呢度啲人係神經的。進界港女當然有好處啦。Can of flight message retracted. Can of flight 牛唔覺得特別好食。全414有啲人可以虛偽得好專業。Liam Chung 女嘉賓對香港人嘅觀感，同之前個 FB 台灣解高香港旅遊票差不多。 Raymond 唱其實香港女仔中意比較乜嘢男仔適合自己都唔清楚。William 唱台灣啲古惑仔好七 look 口有檳榔有人字拖。Zuki YP 同嘅銀龍茶餐廳啲伙計禮貌都落嘅。進價險666冇計。依家香港啲飲食業服務員大陸大媽做勢。Kind of like 香港人生活緊張。所以人都變得燥底。 William Chan 因為台灣啲古惑仔真係唔得，兼666香港人都係咁，唔關大媽事。算414 MK 仔好本土。 Zuki YP 香港飲食業好多都唔係請唔到人，係老闆為慳錢唔肯加人。燥底冇禮貌做客人其實都明白。Kind of flat 而家連鎖快餐店啲人都好無禮貌。Raymond 唱多數基佬做設計都比較細心同有美學感。Terence Wong 台灣人鍾意嚟香港睇陳浩南，我就鍾意去台灣晚隔龍山寺睇蚊子。Liam Chong 而家韓國黑幫犯罪片證，早排套阿修羅勁 Jock 好正。 韓國嘢我暫時未接受到啊，因為我冇睇過，我就唔敢講啊。你認唔認同咧？即係有啲，譬如講緊 認同。 譬如講緊誒誒， 都啱噶。 港女其實顧家啲，你覺唔覺？ 我都覺得係啊，係真係。 咁啊，台女唔顧家嘅咩？ 都唔係唔顧家，但係可能香港女仔可能係香港嘅教育搞到個阿媽唔可以唔緊張唔得咯，所以就變咗好顧家，真係。 即 係 我 唔 係 香港，因為啲樓貴啫，所以要供樓好緊張啫，大家都好勤力做嘢。 因為個阿媽會好擔心呢個小朋友幼稚園去咗邊間，咁小學去咗邊間，好影響到佢後屘嗰啲邏輯。但台灣唔係啊嘛，我哋幼稚園有錢就讀到啦，小學就屋企附近嗰間啦，唔使見工咁見嘅。 即係唔使咁擔心。係 啊，跟住中學你考到咪考咯，考唔到咪屋企附近嗰間咯。 嗯。係啊。呢個社會嘅問題嚟㗎。係 啊係啊係啊，所以搞到台灣嗰啲阿媽可以係生出嚟之後可以唔係點擔心佢呢一部分嘅，除非有啲係真係我想個仔係一路多100分嘅，就會擔心，咁唔係個個人咁。 因為呢度未聽人講，因為香港女人中意比較，包括條仔同埋個仔。 但係嗰個社會係令到你唔比較唔得啊嘛，因為個大家都咁好。 但我又識啲 friend 咧，佢唔比較得嘅喎，即係佢明明屋企都幾有錢，但係唔使個仔入去嗰啲名校。 咁有啲都係覺得小朋友開心緊要 啲。係啦係啦，即係我反而識得多咗啲人，即係唔想同佢哋癲啊，因為癲到一個點咧，你 fulfill 唔到，二來又係一個好扭曲嘅對人性。咁嗱，譬如頭先一陣間就俾時間阿薇解釋，或者讚翻佢啦，又讚得多。 我冇嘢讚。 係啦，咁咧我覺得咧，嗱，我覺得港女咧雖然冇乜情趣㗎啦，黑口難面㗎啦，但我覺得港女非常有義氣喎。我見到嘅家庭咧。港女嗰啲義氣咧，真係兩插刀啊，付出好多都肯嘅。但係台灣，我唔未識過，暫時我未識過台灣嘅男女會離婚啦。即係我認識嘅台灣人唔太多，即係我講唔到。但大陸嗰啲咧，真係唔講女喎。即係結咗婚之後離婚，可能為咗啲目的離咗婚之後咧，就可以咩都唔理，甚至乎害翻個老公嘅。 個目的就係離婚嘅分身家。係 啦。但係港女咧，即係我眼見啊，睇新聞版啊、温情版啊，嗰啲即係總之啲負面嘅新聞咧，你都係見到嗰啲港女咧喺嗰啲位嘅時候咧，佢都係某程度犧牲到咧，你一般人覺得好蠢嘅，你使乜咁樣做啫？即係有啲咁嘅感覺添嘅。咁所以咧，我覺得港男咧，即係即管就溝港女咯，因為咧你情趣又唔使諗噶啦，老實講。但係最尾邊個喺你身邊咧？好多時香港女人都係做得到呢樣嘢嘅，咁甚至乎有個親戚咧係做向晴軒嘅電話嘅 support 嘅。向晴軒係咩咧？就係明愛一個慈善機構嚟嘅。 家暴嗰個。 係啦，家暴啦，自殺，總之你有啲咩家庭問題就打俾佢。咁有一次我哋去飲咧，我同嗰個親戚傾開咧，佢講啲 case 出嚟咧，我真係想同大家分享一下。那個 case 就係咧，有大陸有啲老伯咧，即係成70歲人就娶個老婆。咁娶咗翻嚟香港，即係想 想生仔其實，因為之前咧咁多年都冇能力娶一個自己心儀嘅老婆，因為香港女係好眼角高噶嘛，餵你做地盤啫喎，哇或者做酒樓啫喎，基本上一個正常嘅國家一個地方，你做咩職業都係配對到嘅，即係你我譬如做酒樓，我娶個點心妹都得噶嘛，咁譬如我做地盤，我可以溝一個可能地盤出面賣嘢嗰個人就得噶嘛，但香港冇呢個空間。即係變咗嗰、那個嗰啲人娶唔到老婆咧，就要翻大陸啦咁樣，甚至乎儲唔夠錢，或者自己屋企嘅地方又太唔見得人，佢又冇乜信心走去溝女噶嘛。咁好多呢情況底下咧，就溝大陸婆。咁大陸婆咧，原來咧佢有個情人嘅、哦，即係佢為咗自由或者為咗利益，或者為咗好嘅生活咧，就犧牲咗自己個情人，就嚟香港嫁咗。咁因為專登就揀啲七八十歲嘅，因為實死先過自己噶嘛。咁佢當佢個老公死咗之後咧，佢 take over 曬所有嘅家產，就再申請自己的男朋友嚟。但呢啲咧就係比較好嘅個案，但有啲唔好嗰啲咧就係、是、即係據我個親戚講咧，就係專登咧就聘請一啲中介公司，就有啲叫做part time 牛郎啊，即係扮佢男朋友。 哦。 咁通常係食白粉啊，即係。好花 fit， 但係樣衰衰啊，但係後生啲啊，咁啊專登咧走上佢屋企，就開你老公喺度嘅時候咧，就走上嚟除曬鞋啊，飲啤酒啊，抽下水啊咁樣咧，咁要個女嘅咧就同配合啦，就扮啊好衰嘅你咁嗰啲咧，就做一場大龍鳳，咁令到老公咧打個老婆為止， 即刻離婚。 係啦，因為你一打過咧上差館咧有個案例咧，你公屋都冇埋噶啦，家暴啦，咁有人專登做呢啲咁嘅 case 出嚟。就呃咗佢老公，咁個老公就大鑊啦，佢即係最大嘅成就有間公屋，咁都俾你黐奪埋嘅時候，咁嗰啲人唔自殺都唔得。咁於是乎咧，我親戚講好多 case 俾我，佢話就又點過相啊，因為有時家暴嘅情況咧，佢會上去探，即係上去即刻了解一下，就斷正，屌又係你嘅，跟住咧就勸嗰個男人，嗱你千祈唔好喐手。一手你蝕底，你咩都冇曬。咁佢就係做呢啲嘢啦，佢做社工嘅。咁我發覺，哇，咁都得嘅，點解？嗱，咁咧呢啲咧，即係同香港嘅太太又好唔同。香港太太咧，佢就點衰到咧？就你有咗仔女之後咧，其實家庭為本嘅。所以頭先有條友話台灣女仔就比較著重家庭，我覺得香港都係咯。 其實係女人。 但偏偏大陸唔係咯，因為大陸可以咁樣噶嘛。即係我講頭先，我點解？他們騙完香港那個又申請回大陸那個老公下來，這些都算好了，起碼都念舊，但很多都不是的，拿些錢移民啊，去了別地又騙別人，所以呢、就是、我覺得就是這樣咯，所以香港男人要體諒一下咯，即假如你覺得台灣那些女性一點的，那你真的要親身去試一下才可以判斷到，真的。那啊，到尾了， 頭 先人哋未叫你咧，人哋係咁讚你，你點樣讚人啊？究竟 我冇優點讚？ 點會啊？等下即刻， 我諗唔到啊！我陰功啊！講男仔辛苦 係咯， 係啊，唔勉強人嘅， 係真係讚。 我未好內斂啊！係 啊， 呢啲留翻佢哋翻屋企先。 係咪啊？其實佢日日都講嘅， 日 日都讚你嘅。 嗯， 即系佢兜一兜面对住咁多人咧，佢有啲老茧噶嘛，可能 日日会讲我爱你咯，但系依家又变咗死肥仔起身啦。 咁、哦、你，我觉得啦，嗱，我识你都三年啦，起码都。 嗯。 咁但系你哋系咪至到而家咧，即系喺香港人比较少嘅？我觉得你仲系好似拍紧拖咁。 我唔知道，我同事都系咁讲。 系嘛？ 我同事都系，点解你哋结完婚都系好似拍紧拖咁？ 嗱，咁你其實你貪下眉靚仔有風度啦，咁到一日咧變咗肥豬咁樣咧， 喺依家都 甩曬頭髮咁樣咧，又或者食啲嘢出嚟嗰陣時咧，你會唔會冇咁中意咧？ 咁啊唔知道，但暫時都冇咯。 應該唔甩頭髮嘅阿眉應該，因為要甩都甩咗 啦。 我 唔知喎、 啊。不過我識夾 band 都好少甩頭髮嘅。 你咁講就 係，係因為戴帽 係嘛？唔係， 攞一攞都長頭髮。 係啊，點解咧？就算嗱，我都算係個額高噶啦，但我睇翻啲相咧，原來我四五年班都係咁，即係所以我其實冇乜甩頭髮嘅問題。係啊，即係我個相係咁啦，額頭比較高啲。 唔係啊，何兆基咪冇頭髮。 啊，係喎，都係何兆基啫喎，真係算少咯比例上啦。我同阿薇都識嗰啲，真係冇人甩頭髮嘅。 係咯。 係咯，咁所以咧，如果你唔想剪咗頭髮咧，聽多啲歌都好啲嘅。 唔係，可能你哋有啲渠道宣泄下個人咁大壓力，冇咁苦澀啊。 但係你點解釋咧？玩電子嘢嗰啲人甩頭髮嘅咧？啲輻射啊嘛， 輻射關事咩？ 關事。 冇得摁咯，因為電子 都得摁噶，你得 erasure 都幾硬。 咁嗰啲有啲人同喎，嗰啲唔甩頭髮。 哦，即係你講冇必要電子。係 咯，或者嗰啲 craftwork 嗰啲都甩噶嘛。 哦，係喎。 啊，頭先講起還，頭先講起還唔到，我話我反而好羨慕佢哋， 我 都可以還到。我同佢講過，我直情唔係話踩單車還咯，話我揸不如揸電單車，佢話黐線。唔辛苦，我揸車好 乾。一係可以，一係好凍喎，電單車。 我哋會好新鮮。 你同我爸爸咯，我爸爸都上電單車運動。 你爸爸中唔中意佢？ 依家就好中意，但開頭就 第一次見面 黑面咯， 秒你，即係覺得你乸型咁樣，爭唔爭仔㗎？ 但係嗰啲谷住眼淚要同我握手。 哦，喂，但係我可惜咧， 俾香港仔握咁啊。 係，咁我可惜咧就係咧，我冇參加你台灣嘅婚禮。 台灣冇婚禮啦， 冇 啊， 喺家庭食飯咁樣。 我都係幫，我都係幫結婚嗰陣咧，我覺得一時無兩啊，即係佢哋好大場面嘅，即係成個廳我諗百幾人都有，唔知 印象有啲台嗰個仲係叫空軍咁，我覺得例如空軍係咪啲講 啲名嚟嘅咧？ 原來真係空 軍，係咯， 佢哋話好平常，哇咁正嘅， 係啊， 因為台灣要軍訓啊嘛，即係咁你阿細伯嘅時候點都有啲係做到。高級嘅 咁啊！佢話請到真係軍隊軍人嚟係好勁咯。 咁佢好似咧，佢個婚禮都好似有啲軍隊嚟， 有啊， 即係揸把劍嗰啲係嘛？我記得好似印象中 Top Gun 嗰啲咁。 係咯， 總之好勁。係 啊，我記得勁。 咁嗰啲係佢爸爸嘅同事就一定會嚟㗎。 即係佢啊，佢太太嗰邊 好似已經好高級別㗎嘛。 啊！我記得嗰日我見過你嘅，你唔知喺度攞車嗰一次，嗰就係第一次見你。嗰陣時完全唔識廣東話，我記得。 唔識。 佢係啊， 係咯。咁同埋咧，佢哋台灣飲我覺得有魚生食嘅。 啊有啊， 係咪即係淨係台南？台北應該 唔 係。 台北唔係啊，要魚生都會有㗎。 係咪其實有啲受日本嘅影響咧？因為 係啊係啊，台灣係。 好得意啊！ 最後一次過擺曬上台咯，唔係我香港一碟食完。 我都有嘅，有啲係咁咯。 但係嗰次我第一次係一次過放咗十碟喺台度食。 我嗰次啊，大開眼界喺台灣度飲宴真 係開 心。 你又讀下 啲留言啦，大家讀啦。咦，但係而家唔係好多咯，係咪？ 幾個啦，都讀下。 因為頭先我哋唔理 啊。 幫 片之後 啊。但我哋未探過佢。 William Chan 台灣小朋友讀書都好辛苦，補習補習補習。William Chan恐怖雞唔善連係探長講嗰啲大陸女縮影。Zuki YP 台灣小朋友讀書都好辛苦，補習補習補習。其实童年活得快唔快乐都好关阿爸阿妈性格事，阿爸阿妈要面做佢仔难死得。William Chan 探长你讲嘢好似佛门警讯，顺草嘉宾好，知唔知香港人移民咗去台湾系咪好难搵工？ 你知唔知啊？咁做 好多人，好多人问嘅，应该好多人想知喺台湾 咁做乜嘢？如果香港人去到，普遍你识得，除咗教书之外。 做咩嘢啊？咩都發達啦！ 成日開 cafe 咯。 因為台灣人好中意香港人， 我知道佢哋唔會打工噶嘛， 你玩 自己搞生意。 係啊係啊，通常係開茶餐廳啦、小餐館啦。 咪發都達嘅。 因為你掛咗你去香港呢兩個招牌，已經係大把人去特登去。我啲 friend 全部都會來唔來，好想食下係香港啲嘢食。因為嚟香港食好好味，跟住翻去又去嗰啲地方食。 但 係 要嘢食定係 cafe？嗰類啊，係咪 cafe 就唔得咧？因為見好多報道，而家講到話早幾年係咯，早幾年好多香港人 仲型咯， 但係就係型，但係話好多人倒閉咯，好多香港人開完 cafe 跟住倒閉。係 咪因為太多間啦？ 係咯，但係我話邊類會好啲咁啊？ 嗱，譬如茶餐廳同 cafe， 我覺得 cafe 會型啲。 咁但係如果講生意額， 係咯，即係如果你哋會揀會去。香港人開的咖啡是香港人開的餐廳， 我知道、因為、咖啡你可能喝一杯但坐在那裡看著個拱籃三個小時，但是叉燒飯你可以吃完即是即走，即是回 那如果你覺得如果台灣的茶餐廳香港人開的、找回一些很臭串的落單這樣噼啪噼啪那些呢你覺得會不會一定會打架、你覺得 會上新聞 會上新聞啊？ 是啊，因為台灣不可以這樣 哦， 台灣服務業就真係， 我知道，但係如果你、 nice、 你當係 cosplay 咁樣，即係當嗰啲人係為 role play 角色扮演嘅， 即 係 陳浩南跟住就可以咁樣。係 啦，你估即係當係一個特色嘅。 咁大家會反而中意佢喎。 有得諗喎，各位。 OK， 係咯， 會中意佢喎。 係咯，即係喺地下整啲假嘅痰喺度咧，即係個地板嗰啲一篤篤痰喺度。 keep 住播嗰啲歌。 係咯係啊。 噔噔噔 咯。係有得做嘅，你覺得？ 我覺得會好有特色咯。 哦 ，OK。 好多人會中意。 咁但係你日常嘅生活唔係日都要有特色㗎，咁會即係貨遊客區 OK 㗎，我諗。係咯，咁嗱，除咗飲食。香港人的宿命似乎是去到哪裡都是飲食、 嗯、 即很少香港人去到美國呢在 NASA 那裡做的嘛 那不會 是咯那台灣原來都是這樣的、嗯、以你所知除了飲食業之外還有些什麼行業 看看你的專才是什麼 咯舉個例譬如我在香港很厲害的當我啦、 嗯、 譬如我懶得拍下廣告、 啊、我知道我覺得可以教游水 教游水台灣人不懂游水的嗎 不是因為 文理泳會 因為佢以前夠游水，跟住我就覺得，如果話我個游水師傅係咁靚仔嘅話，我應該會一世都特登唔識。 咁、嗯、台灣都有靚仔教練㗎。 咁方力申係咪好受歡迎㗎？台灣 方力申佢啲戲受歡迎咯。 但係有冇人知佢游水好叻啊？ 我知道，但係台灣人可能未必知 道。哦，咁游水生存到嘛？即係你唔靚仔就唔使啦。我有個 friend 游水好叻㗎，佢做救生員㗎，你估得唔得啦？但係唔靚仔㗎喎。好似嗰套誒嗰套咩 咩 嗰套咩咩 of Galaxy 啊，嗰套 Guardian of Galaxy 嗰個紅色嗰個人咁樣喎。 但我覺得香港男仔唔係靚唔靚仔都 大隻、啊， 都係自己有型啲咯，即係有自己嘅 style 咯。 咁、嗯、你覺得食屎狗嗰個叫咩名話？ 張耀揚。 張耀揚有冇型？你覺得？ 佢唔係堅嘅咩？ 有型同機都係同時嘅， 佢好有型啊！我細個我太古就係我最中意佢啊！ 我最中意佢啊，反而， 啊、 但係佢好撲街嘅喎。 係啊，但係有型咯、啊。 但係撲街嘅喎佢。 唔緊要， 唔緊要，撲街都唔緊要，最緊要有型。 唔係啊。 係。 咁先係角色同個人。 但當你知道係機，你有冇崩潰咧？ 有冇咧？我個男神係謝霆鋒。 哦，謝霆鋒，咁謝霆鋒有型成點？你覺得？ 超有 阿眉好啲喎、 啊，係啊佢係、啊。 我早排又問佢近排話謝霆鋒用腳撳門鐘都得啊，佢話好型啊， 唔 係 都型。 咁謝霆鋒料嗰啲嘢型唔型啊？你覺得？ 好型啊！ 好型、啊，其實過咗得過呢樣冇乜特別嘅喎、啊。 嗯， 都型，即係總之佢做係型。 因為 咁如果有一日謝霆鋒表演咧，屙督尿寫個大字咧。 點解你同我一樣要問嗰啲咁極端嘅問題？ 你覺得崩潰先？哇，型到啊！ 都型。 都唔會嘅， 都唔會， 佢唔會咁癲啦。 咁啊，腳嚟嘅門鐘已經好離譜噶啦喎，雖然我唔知呢單嘢。 唔係呢個佢攬出嚟噶。 哦， 我睇 Facebook 係影埋喎。係 咩？ 係啊，你 miss 咗啦。 係啊，咁有型。 唔 係 你攬出嚟㗎， 梗 係 唔 係 啦？ 因為你覺得問我添，因為前日先問我呢單嘢。 咁你覺得阿薇彈 bass 叻啲，或者鄭鋒彈吉他叻啲啊？ 嗯。因為我未好正式睇佢表演過，即係未睇過嘅。 search 俾你睇先。 真㗎？ 可以㗎。 不如講其他。不如講其他。 唔使咁老奸。 因為真係未見過。 哎呀，嗰隻 band 叫咩名咧？ 我 邊條？阿 Sarah， 你揾到你 follow 條 link 咗啊？ 不如睇其他。 因為我唔好令到啲觀眾向語啊。 你讀下啲留言啦。 梗係啦，要啊。 遲啲先睇啦。 William 唱台灣吃港點只有一時喜歡不會長久進界台灣狗咁多 Kiff 好難做 William 唱台灣好難找工作進界台灣難找工平均工資又不高台灣人自己都頭痛 其實這個問題 這個好像沒讀到 是嗎是喔喂 Donald Hi 你好這個快到 了 William 唱台灣婚禮好好笑會有 D3 不識七的議員上台恭喜你叫你投票 那有沒有助人情先 不做的他們就是去這些場 抽水 他們那些議員是一天要排很多的 schedule 是去不同的場合 跟著說不停有很多人留言都是說台灣婚禮流水席我真的沒試過流水席 流水席不是大陸的咩？ 唔係台灣㗎，同選舉有關嘅，不停咁請咯。 哦，係咩？我 第一請食飯咯。 我以為大陸， 可能大陸都，因為大陸唔使投票嘅，流水席叫人巴結一啲商家嗰啲，我諗。但係台灣，但係台灣嘅流水席咧，就係因為譬如選舉嘅時候咧，不停咁請啲村民食咯。咁流水意思咧就係應，即係呢個未完嗰個嚟呢個，即係不停咁去食嘅。咁你如果你識得嘅話，你坐兩班都得嘅，係啦，冇錯。我哋都試過流水席嘅，嗰陣時佔旺嘅時候咧，咁我撞到好多 friend 噶嘛，咁約嘅時候咧就你喺邊啊？哦，冇喺大家食咯，咁不停咁咧，啲人又放工又遲嚟，咁啊食坐成六個鐘啊，試過俾人秒到我哋爆，但係不斷咁樣幫襯咯要。 台灣結婚都會流水席。 哦，結婚都會啊。 信命上96流水席真係大開眼界㗎。 哦 okay、 William Chan 台灣吃港點只有一船喜歡不會長久，進界台灣狗咁多期好難做。William Chan 台灣好難。 你認唔認同咧？即係嗰個香港嘅即係對台灣嘅食物一係短時間咯。即係有個話貪新鮮嘅意思係。 好似又唔係喎，一路都好中意 喎。咁你會唔會餐餐食啊？你喺台灣嘅時候？ 唔會餐餐去食，因為佢哋喺台灣其實都賣得貴嘅。 哦，賣得貴嘅，即係 而家興都係得燒味興嘅。 仲有啲點心咯，燒賣嗰啲點心。 即係如果零食就唔得，即係嗰啲魚蛋啊、 魚蛋嗰啲就夜市會有咯。 有，但係你哋唔會特別食噶嘛？但係唔會特別好想食噶嘛？你就。 耐唔耐食一次咁咯？ 哦， okay、 但我覺得因為問題 係，但都有得做嘅咯。雖然耐唔耐食， 有得做，因為好多都人依家多咗好多店去做呢啲。但係我覺得問題係，佢哋喺台灣賣得唔，我覺得嗰啲未必係香港人開，可能係台灣人覺得可以賺到生意去。 扮香港， 扮香港或者嚟香港， 加兩日香港， 嚟香港學一學翻嚟。 咁你點樣識穿佢唔係香港？ 我唔係識穿佢，即係食覺得唔係香港，或者口味唔同啦，可能唔同地方做出嚟唔同。 哦、okay, 但係照佢台灣整魚蛋應該好食過香港。因為台灣的魚獲咧係多過香港同新鮮嘅香港，香港獲俾人捉魚啫。 但 係 唔係唔同樣嘢嚟㗎。 印象中我哋去夜市都係有幾檔食住香打好大隻住香港嘅咖喱魚蛋，但係冇人買。 唔同嘢嚟咯。 完全唔係。 喂，其實台灣本地啲美食已經好不得了。 或者賣緊凍檸茶，但係清檸，但係香港唔係用清檸啊嘛。 冇、錯。但青檸都有嘅，泰國普咯，就唔係港式嘅檸茶咯。係， 但 係其實最大分別就係茶膽最難整得到咯。 茶等， 即係做茶嗰、 沖嗰個奶茶 嗰、 那個 recipe 啊， 嗰、個係完全唔同咯。 要幾隻茶葉嗰、那個？ 係係係。咁啊，有人問咧，我突然唔記得咗添。佢話台灣嘅僆仔都係好辛苦嘅，讀書咁樣。 真心。 係啦，咁啊睇下、這個。 我哋成個都係。 有人問你點解叫阿薇喎？阿 Terence 話八爪魚點解叫阿薇啊？ 花名嘅 花名點解啊？點解佢可能唔講啦？ 點解啊？ 好耐咯，唔記得 喎。哇！死都話唔記得。 係啊，我私下問佢都係話唔記得。我覺得應該係有不好個人嘅原因。 冇個音啫嘛。 哦，即係冇字嘅，你但係。 一是女字邊的眉，一葉子眉，一是 眉衣， 總之是眉的眉。 哦 ，OK， 咁你識唔識眉衣啊？你睇咁多香港戲都唔識眉衣？ 眉衣啊，佢唔睇周星馳。 哦，係啊，竟然啊，哇，唔睇周星馳，少好多廣東話啊。 我唔中意佢。 哦 ，OK。 進界台灣難揾工，平均工資又不高，台灣人自己都頭痛。Liam 長單碎累，進界住就當然比香港好啦。J. Joy, message retracted. Terence Wong 點解男嘉賓叫做阿美 ？William Chan 國民黨共產黨是兩兄弟，政治文化差不多。J. Joy 我嗰條片，哈哈。 係啊，冇錯。 現在九巴都啲電影在台灣血唔血 ？William Chan 由收燒力冇同我講，啲台灣人好麻煩，買燒力要付三個小菜好煩。 點解 啊？係啊，呢個我想講啊。我覺得係因為咁樣而好唔香港，即係我去一間茶餐廳食啦，跟住我嗰陣時仲住喺台灣同佢窿啲嗰陣，我真係勁想食叉燒飯，跟住我入到去咧，我嗌咗一個叉燒飯，跟住我見到佢有一個蛋，跟住有幾嚿叉燒，個叉燒顏色完全唔啱，咁算啦，仲有三個菜咯，跟住我望到個三個菜，我覺得呢個已經唔係香港，我已經唔想食。 香港係一條菜心切三嚿擺喺度。 係啊，但我見到有三個菜，仲要係台灣嗰啲餸，我已經覺得我唔 哇，要俾我食叉燒飯，無端端俾多三個菜，我都感激佢 咯。仲有隻蛋， 係咯，仲有 啲但就係因為咁樣，呢個係香港特色，即係冇菜就係一條。 嗱，呢個咪就係話隔離飯香啲咯。即係嗱，如果有咁嘅遭遇咧，我真係會同我老闆傾偈，即係覺得佢真係對食客係好有誠意嘅。但香港嗰啲咧，即係你話一條菜切開到咧，有啲菜都冇，你試過未？ 嗯，有啲一條咯。 係一條嗰條菜黃曬啦，就係、是、因為咧，我曾經咧好憎食燒臘嘅，原因我做咗電影幾年啦，成日都係咧有倒汗水嘅飯盒嚟到咧，哇！啲菜又黃曬，都唔知咩菜嚟嘅。嗰叉燒咧索曬，啲倒汗水索曬好核突噶嘛，叉燒燒起乾身立立地先好食噶嘛。咁、咧，所以但係而家我中意翻。 所以呢個係最。我覺得如果佢唔咁樣做嘅話，台灣人未必食，因為台灣人係好重視食飯一定要菜，哦、即係可能菜當中誒緊要過嗰嚿肉咁樣。嗯， 台灣讀書翻嚟，我有就同我仔十都廿年啦，畢業完跟住就去台灣讀大學，跟住到而家直接喺嗰邊結埋婚，佢反而係話喺台灣讀書好舒服，反而我想睇下係咪其實台灣讀書唔。 因為佢係讀大學，大學好自由啊嘛。但係我哋細個讀到大四， 即 係 都係幼稚園、小學、中學都 嗰啲就好 辛 苦，係咁補習。 嗯。 大學就自由，同埋香港人又好受歡迎。 但辛苦得嚟係嗰啲你達唔到嗰個分數，你就大鑊啦，讀就冇得再讀落去啦，定係 唔係俾人打 咩啊？唔該，我想飲清水。 因為如果香港你讀唔夠達唔到標咧，光啊係達唔到標，你就會變咗。係 啊，一生都冇咗咁咯。 冇啊嘛。 我諗住係同頭先嗰位朋友講係啱嘅，其實同個家長有關。 嗯。 即係家長好變態嘅，逼到你個仔一定要高回報嘅咁樣，可能個仔辛苦啲咯。不過有啲家長即係淨係覺得個仔開心就得嘅，咁咪唔辛苦咯。 但我哋嗰個年代仲有打，即係少一分打一下。 哦， 係，所以好辛苦。 體罰 係啊， 同埋而家香港又好似真係冇得體罰啦，比較少。 依家都冇。 睇報紙見到話啲幾歲僆仔打去報警，我媽媽打我，真係差到嚟拉。 依家真係唔得啦，以前我哋真係被打到死。 哦，以前都係嘅。 喂， 咁啊，頭先阿 J 咧就問係咪佢嗰條片係啦，冇錯。喂，你記唔記得你嗰條片咧？如果你記得，你俾 我 send 咗俾你啦。 send 咗啦， 我啲之後睇啊，不如。 我唔會俾觀眾睇嘅，因為我想睇啫，係 咯。 我 thank you， 我想聽啫，又唔識，又唔係你唱嘅。咁大家如果識聽就得啊，微彈 bass 冇啦， 謝霆鋒彈吉他先。 哇，係。 咦？就 click 唔到喂。 阿美一定唔係單線啦。 但 bass 好難又唔單線喎。 你之後 send 翻俾我。 哦，係啊，咁唔好睇咗 之後 啦。 哦，係啊。 係咯，咁我記得頭先咧有位 Gary 咧就淨係答咗搞。 假咩 啊？搞啊！我當時唔知佢講咩，我哋好耐都冇讀啊嘛。咁我頭先話搞 live 好冇？ 哦，搞 係啦， 我以為假 啲。咁啊，慢慢啦。 好啊。 咦？嗰條 link 都冇咗啊！你入到㗎係嘛？監製。 我見到咋？ 阿俊介咧就話台灣嘅大學已經輕鬆好多，事實上係咪咧？ 係啊，好輕鬆㗎，你係咪都畢到業㗎？ 唔係咁你，哇 ，sorry 啊，唔係咁你香港人過到去梗係正啦，又可以揸電單車啊， 可以溝女 啊，係咯， 自由 好多女黐添啊， 好多咩啊？ 好多女會黐住啊？ 哦，係嘛？咁你係咪唔想去美國、台灣啊？ 梗係唔想啦， 哦， 好危險啊！ 你唔信得過佢咩？佢咁正經， 好危險噶。 而家叔叔 越正經越危險啊！ 係啊。 喂，但係最慘咧，叔叔都咩噶嘛？嗰陣時啊， 叔叔先好啊！叔 叔 先好啊！ 叔 叔 都不幸了嘅時候啊！你點解有條黃色聽喺度嘅？ 等等， 知啊。OK， 去洗手間。O K， 走 噶啦， 你 傾啊，即刻走啦， 都差唔多啦，系啊，冇錯。 你一點啊？ 喂，我係俾預定時間。喂，咁我 round up 一下啦，等阿雷克翻嚟。咁阿薇趁讀曬啦，阿薇趁佢唔喺度咧，你可以讚佢冇咁尷尬。 更加唔似。 即係譬如你，我想問咧，你以前拍拖嘅經歷咧，同埋你同阿雷克拍拖係咪？即係有咩好明顯嘅唔同咧？即係你覺得 正常嚟，香港女仔係你要係咁諗嘢氹啊嘛，但係台灣女仔係佢 你哄完佢又會哄翻你。 嗯。 係都幾舒服嘅咁樣。 係啦，都記憶中佢唔喺度講。我記得你以前個女朋友咧，即係好有性格啦，同埋好獨立嘅。咁但係反而係咪呢個女仔你覺得啊？反而我冇乜機會 take care 佢，你可能會覺得作為一個男朋友冇乜癮咧。我有冇估錯咧？唔知 道捉唔到路咯、 啊，捉唔到路啊！ 都唔知 道，即系谂乜佢又唔讲啊？定系点解咧？ 唉，算啦，讲第二啲。 喺厕所惊咩？ 唔好讲翻旧阵时嘢。 系咯，唔好讲呢啲。 阿J 话佢自己都唔想睇翻喎。阿Terence 话你又想睇翻条片啊？系咯，喂，咁咧就差唔多啦，时间就咁咧就而家都几点啊？哇，一点几啊 ！William 唱台湾睇下你读乜大学？如果读台大，一定唔会读得舒服。J 错嘅，我唔想睇自己。 哦 ，OK， 喂，咁咧即系今日个留言咧就比较多嘅，咁咧但系个人数咧又唔系好多、哦，咁其实系反映咗啲咩咧？就反映咗。可能有人以為覺得有嘉賓有悶啦，因為之前咧話有嘉賓上嚟咧，就有啲人覺得冇咩聽嘅。但係今日完全唔係喎，咁可能啲人就憑緊經驗就唔走入嚟啦。但係你見到留言咁多，都應該知道今日我都多聽到好多唔同嘅角度嘅嘢咯。即係例如有雷克，即係台灣人點樣對香港咧。咁我反而想問翻咧，咁咧即係其實唔知道聽眾有冇即係有冇啲未娶未嫁嗰啲朋友咧？有冇啲？即係本身你朋友係經歷過台灣或者大陸嘅新娘或者香港人嫁過，有啲咩特別嘅故仔就令到你有一個印象，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咧？咁樣咁我相信呢度咧，因為我出曬名咧就是、吸老嘢嘅，咁可能佢哋覺得哇好耐之前嘅事啊，就唔想講都唔定嘅。喂，咁啊，不過你總結一下你翻嚟，好啊，因為都唔係好早啦。喂，咁咧，即係如果你作為我見到你完全對香港人好正面嘅喎，咁咧你有咩同香港女仔講下咧？即係香港男仔其實好噶，你就唔好咁尖尖啦。因為以我所見咧，因為我都係憑一啲類似以前周刊嘅數碼版啊，即係話啲有啲周刊而家都好少專欄，我哋冇機會睇噶啦。咁佢拍啲好短嘅短片，成日都同嗰班街坊咧，即係覺得香港啲男仔。聽香港的女仔講，香港男仔唔掂嘅，揾韓國仔嘅，即係中意韓國仔嘅咩都。咁作為一個台灣嫁咗嚟香港，咁你覺得香港男仔有咩優點咧？ 好細心咯，同埋好體貼咯。 係。嗱咁講缺點啦，香港男仔唔上進啦，香港男仔同埋唔打扮下自己啦，多數都。 唔會。 你唔會啊？即係你呢個唔會啦，咁啱又。 唔係咁唔同啊！香港男仔。比較會打扮過台灣男仔， 係啊係啊，多好多噶啦，多好多噶啦。 係咁，但係咁，你覺得香港女係咪即係唔心足咧？即係其實香港仔都好啊，但係點解互相吸引唔到嘅咧？ 又唔會嘅，可能好多係細個去到外國讀書，咁佢哋為洋化啲，中意外國人係正常。 其實香港唔係好多人去外國讀書嘅啫喎，即係多咗， 係啊， 但係起碼一半以上都未去過噶嘛。 嗯， 咁但係嗰啲咧。都中意鬼佬噶嘛，唔關事噶。港女同鬼佬係呢個不解之緣嚟噶嘛，即係總之同鬼嘅性生 咧。好靚啲啊嘛。 哦 ，OK， 呢個都係一個諗法嚟嘅，即係人類學嚟嘅呢個係。 都有。 即係你揀係未咁靚仔，都希望個 BB 靚仔係咪？即係個種好啲係咪？咁呢個其實好原始嘅。咁但係你覺得普遍嚟計啦，香港嘅男仔靚仔多啊，因為台灣嘅男仔靚仔多啲。 梗係香港啊。 咁 FC 嗰啲靚仔啊。 嗯，佢哋做 嗰個仔仔幾靚仔啊 ？F4 嗰啲啊？ 係咯 ，F4。 成個都唔識欣賞。 唔識欣賞。喂，但係講靚仔嗰個有個 冇中意過， 有個真係特別靚仔嘅喎，即係嗰個嗰啲即係千萬都揾唔到一個喎，一千萬個人都揾唔到一個。嗰個叫咩話？一個仔仔啊，即係好似父星嗰個咁嘅特別靚仔係 咯。 哇，好靚仔，你唔覺得好靚仔咩？ 我覺得佢靚仔好多。 唔係啩？ 我中意個台灣嘅明星。 哦， 唔係佢，可能佢嗰啲樣又好原住民，啲人又唔可能佢台灣人。 我唔中意大眼同埋粗。 咁你嘅同事都中意韓國仔喎？ 好多人 韓國仔眼細到出曬名㗎啦，唔係大眼。 但係我又唔係特別中意韓星， 嗯， 唔知道就係 總之就係味咯。 即係總之咁巧眼中得佢咯。咁你可唔可以同啲港女講下，即係教訓下佢哋咧？好心理又 咩教訓人？ 唔係，即係你見到個優點，佢哋見唔到啊嘛。講完嗰兩個啦， 咁可能因為台妹不嬲唔係咁叻，所以中意香港男仔，但係香港女仔好叻啊嘛。 哦，即係因為佢哋叻，所以唔中意香港男仔。 哇，咁又好似仲大鑊。 即係我想探討下啫。 可能佢哋自己本身已經好叻，所以佢見到香港男仔呢啲叻，就覺得係正常啊，我哋差唔多啊。 哦，即係男女相對平等啲，即係個學歷啊各樣啊，所以睇唔起。即係人望高處，咁你台灣女仔唔諗住比香港男仔更加好嘅男仔冇諗過？即係個好感係啦，因為台灣嗱，以我識阿邦啲嗰啲學生咧，起碼有兩個已經嫁咗鬼佬啦，咁啊點解釋咧？ 俾我會覺得可能一路 keep 住對住日常香港會個要求高咗，自己唔覺。 嗯， 即係對唔係香港人就覺得。即刻順眼，可能其實同一樣嘢，但係即刻啊 OK 喎，幾好。 係係， 真係唔覺唔覺會真係要求高咗啊！真嘅。 係。咁我覺得講高低我就唔係聽得咁舒服嘅，因為即係我自己都有代表，即係有時即係我又左交啦呢方面，即係中唔中意同埋高唔高，對我嚟講係。我唔考慮咯， 我依分別不大啊，只係突然間我哋可能日日見住咧，自己個要求越嚟越高咧，但係大家唔發覺咯。 嗯， 咁即係都係同一樣嘢，你一個香港人，你台灣好、日本好、鬼佬好，就硬係如果香港人最一樣嘅，你硬係唔順眼嘅。 係， 因為我哋可能日日對慣咗，覺得你 隔離返鄉咯。 唔係，我覺得嗱，我有個睇法咧，就係咧，即係因為大家香港人互相都好了解。大家會點樣諗人？你 assume 人哋會咁樣諗自己。咁當大家都係有啲 hidden 嘅一個歧視，或者越有錢就越唔歧視，越靚仔越靚女又唔歧視。咁樣底下大家咧，因為香港嘅圈子好窄好近啊，大家都咁，所以咧就會即係覺得佢又好熟，我自己又好容易俾佢睇穿咗。咁所以咧就寧願唔好即係大家咁懦咧。就所以盡量都少溝通，但係對一啲外國咧，即係 exotic 嘅一啲對象咧，就佢唔係好瞭解我啲嘢喎，咁佢又唔係好瞭解我，又唔係好瞭解佢喎，咁我覺得一個拍拖或者一個吸引力咧，就係嚟自大家都好多無用嘅話題，去走去 develop， 先至會產生到愛情嘅感覺。我覺得可能係咁樣，咁所以咧，即係港女中意鬼佬啊，梗噶啦，咁港男中意台灣妹又係梗咁喎，原因就係、是。可能大家不是因為太善於溝通，仲有一個摸索的階段，就正如我剛才說的攝影師經常都跟大陸妹講些不鹹不淡的國語，而他們在那裡產生了一種很開心的感覺，而你又覺得啊很得意這樣，那可能他想的東西，可能他覺得你未必知道我想什麼，會不會是這樣？即我覺得可能會是這樣才有癮一點。 是不是香港男仔去到台灣旅行，跟住本身我們台灣女仔對香港男仔就覺得哇很有型啊，這樣一路四個看戲嘛，覺得哇身邊突然間有個香港人很有型，這樣講嘢好得意，所以我們會變得很 nice。 那你們對住我們的時候覺得哇台灣女仔怎麼可以這麼 nice，啊， 所以相見如賓啊，這樣 是。那你是香港，你不會無端端有個啲啱啱識你嘅朋友又好，或者你啲女仔 friend 又好，唔會突然間覺得哇你好 nice， 好崇拜你啊咁樣。咁嗰啲感覺會令到你一個男仔去咗台灣，覺得哇好似我好受歡迎，好受尊敬。 但 係 咁講，我有啲質疑喎，因為我對香港女仔啱識我都好 nice 嘅，但係你覺得我有啲咩機心嘅只會？你係咪真係我識你我都好 nice 㗎？即係我唔會唔出聲，我都會夾硬傾下偈嘅。但係我唔會因為咁樣吸引到你㗎嘛。 嗯。但是是不是因為香港男仔對住香港女仔又覺得好像大家差不多呢？ 但我都很 nice 的，我對任何女仔都即只不過不知道為什麼 nice nice 下突然間就反了面而已即因為說話太直接就會反面的， 因為我覺得比起台灣香港的女強人是多一點的。 嗯， 是啊， 因為工作的機會的問題，是即可能香港打工的，即有英國傳下來的傳統，可能男女的薪金只是 depends on 你的能力，但台灣是不是真的不會的呢？ 台灣。 但女總統都有喎、啊，你又唔可以話唔會喎、 啊。係，但係可能就係台香港做嘢好勁嘅女仔好多，所以男仔可能對嗰啲女仔有即係 唔 會受到嗰種，唔會喺相處嘅過程當中受到嗰種尊敬。 哦，會唔會你覺得香港男仔係自卑呢個底根本就係、 是？少少就係變咗係覺得話香台灣女仔好似話望我好似望天咁，但係、香港女仔望我就係平時咁樣咯。 哦， 係咪咁噶？ 唔係，你代表你自己得嘅，你唔使經佢認可嘅，我覺得。咁啊，總之咧，即係我覺得好開心啦。今日真係文化差異都幾大嘅，我哋。咁啊，即係我好中意聽人講嘢咁解，因為咧又知道人哋其實係點樣睇一件事。 你仲有啲留言喎、 哦？係啊，讀埋先。咁當總結咗啦，因為唔可以搞太嘢。雖然我今晚就唔同上個禮拜，因為我上個禮拜咧個半鐘頭我就完啦，因為我要趕住要剪片。咁、今日咧就完咗啲嘢就係啦。咁最緊要唔好阻到你哋。 Challenge 王最大鑊係香港女仔太聰明，你做乜佢都估到。盡介多謝兩位嘉賓五換支持。Challenge 王多謝雷克阿美你哋嘅分享。盡介祝福兩位有機會多上來。我覺得今晚好好聽。多謝兩位嘉賓，多謝監製探長 Jack Music MB。鄧無色、周渝民靚仔、謝翠、傅星輕、俊介、雷克果種小女人，香港真係好少見。Air Force One 鞋哥，我家姐三十幾個時嫁台佬，捱咗十年互相頂唔傾離婚。港女太強勢，賺錢多過個老公。奶奶又覺得新抱係應該打理家頭細務，等個老公翻屋企，唔係出去賺錢。好多問題，盡介香港電影真係令其他地方嘅人好有假象，哈哈。 你覺唔覺得係？ 係啊， 即係假象喎、 啊。但我都唔係好想。 你覺得 係 假象定真象先？香港電影 可能一半一半啦、啊。 其實 因為電影其實都係生活嘅縮影嚟㗎嘛。 你又覺得 係、啊？ 我未見過古惑仔呢咁串嘅，即係喺街嗰度兇個警察，我真係未見過。 有嘅， 但我都唔係好小女人，我都係有好多 confirm 啦。我唔中意乜，我 都 係 睇法嘅。 我唔中意乜，我都會直接同佢講。但我係即係唔留咯，即係可同唔可嘅，唔中意嘅或者好中意嘅，我係乜都同佢講嘅。 哦，俾多個機會你，最尾講下點解咁中意方浩文啦。 哇！我話可以講一陣喎。 哦，跟住集啊，咁啊俾三分鐘機會你。 講笑啊，好中意佢真係。 係係。 一路到讀書嗰陣時候，聽緊佢。 唔係中意佢投射有啲咩？有啲咩得著咧？身上即係譬如好獨立啊， 好 完 美 啊， 完 美啊，哇！ 完 美唔使講噶咯喎。 好真係好完美嘅一個人， 即 係 屙篤屎都好嗰啲嘢喎，完美啊！ 即係佢有自己寫歌、自己作詞啦，跟住我自己唱都咁好聽，呢啲好難。因為我嗰陣時係讀緊碩士，跟住自己成日一個人係我住喺出邊嘅，成日一個人聽佢啲歌。一開始就見到一個耳黑掹掹嘅女仔啦，跟住嗰啲畫面都黑白嘅，佢自己錄音嗰啲都黑白嘅咁樣。跟住聽聽下，哇！啲把聲真係好舒服，可以聽一日咁咯。跟住我就去留意下佢啲歌詞啦，同埋佢嗰啲曲同詞，原來全部係佢一個人。跟住我就我真係好中意佢。跟住慢慢嚟香港，佢第一個買飛嘅 show 嘅時候，我係去香港特喺台灣特登買飛過嚟，就拉咗夾第一日我就去咗個演唱會，就真係好開心，好開心。系啊，跟住好多謝咩姐嗰陣時幫我好多，幫我買飛。 咁你真係好羨慕我啦，因為佢上嚟我屋企錄音。 係啊，你之前同我講過真係好羨慕啊！ 佢唱一落，即係我個攬手好簡陋嘅，咁但係佢都唱得好好啊！ 真係好好， 我唔知揾唔揾得翻嗰隻歌俾你，應該有 keep 嘅。 同埋佢個人真係好 nice 啊 ！nice 嘅冇錯， 即係我未見過有一個女仔可以咁即係做任何事都可以去到嘅一個啱啱好嘅。係咯，佢又、 okay. 即係你話佢傾偈又可以笑都好似無破咁樣好好笑嘅佢把聲，跟住佢對住我哋啲 fans 又可以好似好關心我哋好 nice 咁。 係，咁我喺你身上都學到一樣嘢咧，就係當你中意一樣嘢咧，可以360度咁樣讚任何一樣嘢都好嘅，即係我呢樣嘢都學緊。即係咁樣可能會受女仔歡迎啲。 唔係，佢哋全公司都好 nice， 金仔都好 nice。 Okay. Cicero THX and me Air Force 1排哥佢家去台湾住，奶奶又迷信，奶奶个细佬系庙啲神棍乱立，话我阿爷个灵魂去台湾打搞佢哋，几年唔俾我家姐翻香港。上年王探长你冇理由未见过古惑仔好串喎。Air Force One 鞋哥古惑仔会叫探长饮生水。 哇！咁我唔系真系探长嘛，大佬。 我好想听阿爷去个灵魂去。 喂，呢位都可以唔可唔可以 好想 可唔可以详细啲留咧？ 因为台湾好多啲庙啊，自己开嗰啲。 如果台湾讲宗教咧，我谂你讲多一集嘅，如果你熟嘅话。 我唔系好熟。但系台湾好多自己开嗰啲一间自己。 即系人人都开得噶嘛。 自己净系自己经营咯。 是 細廟那些， 尤其是台南，是 啊，高雄都是的， 高雄都是 聖多蘭布， 那高雄有沒有那些神棍呢，就是那些廟呢， 有啊， 預測到地面會爆炸， 我感冒沒有，但是會拱你那些因果那些咯， 哦，那因果包括個地爆炸，沒有一個講得到的，就是樓咯，台你是高雄人還是台南人？ 高雄， 那那次爆炸你是不是在那 裡？不是， 哇，好精彩喎、 都有一段 就睇緊超人片咁喎， 揸車都要20分鐘。我嗰個學校喺度咯，我讀嗰個學校。 OK， 喂，咁啊真係唔阻你咁夜啦。下次咧，即係有機會上嚟，我再諗到一啲 topic 咧，即係你今次覺得成個過程你都唔需要緊張啊，係咪？即係我等一班朋友傾偈啫嘛。雖然有啲我未見過佢嘅，咁但係成日都上嚟嘅，即係好感激佢哋會。即係聽咁耐仲留咁多言，因為今日留言特別多嘅，因為可能好多人對呢個 topic 都有興趣啦。喂，咁多謝你啦，多謝阿薇嘥時間上嚟同我吹水。 佢可以繼續講緊 喎。仲有啊，咁因為少時差咧，咁可能佢哋好遲先至set 聽到都唔定嘅，咁所以繼續。 Top chat Nicola we everyone 阿肥 Y 阿肥第一哈哈 Rosie hi Y 大力水手789 Hi 探長好 Edison Max 96 Air Force One 鞋哥古惑仔會叫探長飲生水 Air Force One 鞋哥我阿爺去咗我哋娘姐弟都未出世、一早升咗天肩條毛嗎更加多謝你妹 即是打野啦 我好中意香港啲粗口，好好玩啊！好笑。 你會唔會講粗口噶？ 會啊。 有冇練嘅？ 好好用啊！ 會唔會練嘅？ 會啊，因為佢開頭就教我粗口嘅，咁我就覺得哇，好好得意啊！ 咁你平時生活，譬如你翻工會唔會練啊？即係見到啲有麻煩，食屎啦咁嗰啲。 又唔會對啲客嘅，我哋啲客都好好。 出曬事啦！ 咁你會你嗰個最絕韻或者最精闢嘅粗口係邊句啊？ 全部我覺得是用在不同地方咯，其實又不是粗口，但好像是加強了語氣、即如果今天很熱呢，你會說今天真的很冷熱，即覺得好像不夠熱一樣、跟加了就覺得生動了一樣。 那你有沒有聽過什麼柒撚懵懵、你有學東西了， 什麼來的 食甜筒 為什麼 柒撚懵懵食甜筒，就是說呢個人他可能調轉了一隻襪來穿啊，又或者穿了兩次隻襪在同一隻腳啊，咁呢個行為就係柒懵咯，即係可能啱瞓醒，又即係好懵，未神志清楚，係戇鳩鳩，但係柒撚懵懵咧就同戇鳩又唔同嘅。柒懵懵係對自己嘅啫，通常都係。咁啊，柒懵懵食甜筒咧就係將嗰件事軟化少少，變咗搞笑少少，係咯，戇鳩鳩咁加埋有啲咩啊？除咗戇鳩鳩之外，仲有 人話娃娃音。講屌你老母 嗱呢啲咧就有啲變態嘅，真係有啲男人咧好中意女人講粗口，尤其是娃娃音啊嗰啲咧。因為以我所知， 佢唔中意我講。 香港梗係人都唔中意， 但係我好中意個，我覺得好好玩。 講粗口，咁你會唔會滿足下佢啊？ 我覺得我頭先讀咗咯，讀咗出嚟咧。 呢句你冇讀喎、 啊。有啊，我話娃娃音講到屌你老母，我講咗，讀咗出嚟。 O、okay, K， 滿足咗未啊？但冇識。咁因為咧，香港我識有個好好嘅朋友咧，佢喺個節目度講粗口咧，仲係靚女嚟添喎，哇，好多所謂狗公咧去讚佢喎。 佢真係好好笑㗎，加咗粗口之後， 哦 okay、 我覺得唔係好粗咯，香港嗰啲粗口。 啊，係啊，同埋咧會唔會 好好玩？ 因為台灣好少人信耶穌。 啊，都係，嗰啲原住民。 原住民信啊？ 嗯，原住民全部都是信基督教那些。 哦，跟歷史有關的。 是啊是啊是啊。 尤其是荷蘭人來台灣的時候。 是啊是啊，沒錯。 Jack Music MB 大模式 拉 拉音講掉你老母Air Force One 排個奶奶屋企好大個神壇，我家姐自己買樓，佢又要我家姐整個神壇，我家姐菜佢都有味，進駕廣東話粗口，全世界最生動多變。 係咪全世界我又唔知道，可能有啲克羅地亞嗰啲都生動，我都唔知道。但係以我所識嘅粗口咧，就係最複雜係廣東話。 唔係台山嗰啲都好勁 嘅。其實台語都好勁。 台語真係好粗魯喎。 係咯，嗰啲福建嗰啲。 台語真係好粗魯嘅。 嗰啲都好勁啊！ 真 係 粗魯，但係 現打班扣拳金毛點解？ 廣東話真係好粗魯。 咩嚟 啊？你識唔識用客家話講現打班扣拳金毛？ 我不懂客家話。 台灣話呢？ 台灣話這句是什麼意思啊？ 其實我都不知道，我聽到一首歌。 你好好奇。 那是福建，即是不是大陸那邊那些台，福建那些歌。 好，我即刻臨尾呢，整一隻現打班溝鉛金毛作為一 個。客家話多幾，都不是好聽的，好像。 客家話 啊。會不會有copyright man？ 那隻應該不會的。 我試試。 哦，即刻有啊！ 啊，就打得出個字啦！ 好流行嘅呢首歌啫，你睇下聽得明你唱乜？啊，我真係驚版權問題喎，睇下聽少少啊！ 咁恐怖嘅？ 好恐怖嗰個肥婆真係！ 啊，呢個男仔嚟㗎？ 個乸型咁啊！我有冇人識呢首歌先？其實咧，我有個朋友係Patrick 係咩人咯？喂 ，Patrick 係咩人？ 佢 係 福建。 啊，佢話福建，佢識聽。佢話係諧音嚟嘅。即係佢現打班溝鉛金毛咧，就即係打只班溝跟住鉛嗰啲毛咁嘅意思啦。但係嗰種話咧，唱出係諧音咯，唔知係鹹濕嘢。 粗口係嘛？ 鹹濕嘅粗口。係啊，唔知有冇人識咧？即係如果大家想了解呢首歌咧，就得現打，即係現在打。班溝就即刻出埋鉛金毛噶啦，咁就如果有人解釋到俾我聽咧，就正啦。喂，咁啊，我唔等阿薇翻嚟啦。喂，咁多謝各位嘅捧場啦。咁最尾咧就要希望大家就like 咗呢個 page 啦。咁我以後有其他嗰啲節目咧，呢度都會出現噶啦。咁同埋咧，如果大家覺得呢個節目值得聽嘅話咧，就請你咧就。subscribe 個 YouTube channel 啦，就係你而家睇緊 YouTube 嘅 live 咧，咁你 subscribe 咗，仲要加埋個鐘咧，先會提你嘅。咁我唔記得問大家今日有冇呢個 notification， 即係提你入嚟呢度咧，因為成日而家 YouTube 同埋 Facebook 都好古怪，就算 like 咗咧，佢都唔出，即係唔彈出嚟咧，呢樣嘢好頭痛啊！咁我朋友又話：，梗係啦，你都唔俾錢賣廣告，咪唔彈咯，就咁樣嘅。咁所以好無奈啊！咁咧，即係必要時我都會。做少少呢啲 marketing， 諗下先呢個。喂，咁啊，既然大家都滿足曬啦，有人話正啦，你講粗口，咁咧就好啦。咁啊，喂，咁同觀眾講拜拜啦。喂，多謝。 拜拜。 尤其是嗰啲聽網台 app 啲朋友，記住入嚟聽 live， 因為呢個節目咧 live 先好玩嘅，因為大家都可以讀出大家留言，大家可以俾意見嘅。好啦，唔好死唔短你啦，拜拜。 你听紧嘅系 Stage Tube Radio， 节目内容只系主持嘅意见，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场。